越南公安部长苏林，烹调名贵的金箔牛扒被越南民众猛烈批评。据了解，金箔牛扒的售价可以高达$2,000，远高于越南一名部长600至800美元的月薪。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日间显著转凉。星期二三早上市区气温降至16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90点，跌328点，成交额35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40点，升60点。部分活跃港股，阿里巴巴140.4，啱啱跳咗140.5，系跌15.5。腾讯控股490.2，跌6.6。碧桂园服务51.8，跌7.15。京东集团341.6，升18.6。美团279蚊，跌6.4。比亚迪股份298.2，跌4.6。盈富基金25.14，跌2.6。快手93.6，跌4.85。恒生中国企业90.58，跌1.0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79，英镑10.508，瑞士法郎8.41，澳元5.67，加元6.183，新西兰元5.486，欧元8.846，每百日元对港元6.8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943。日经平均指数报29,726点，升127点。港金报17,30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98美元，卖出1,86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慢线的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而家公主道过海三线的车龙啦，分别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咁另外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着洗衣街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老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彩虹村隔音屏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时间佢哋。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前元同向陈独秀推荐周树人为新青年写文章，但是鲁迅对中国目前的现况表示十分绝望而予以拒绝。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大家好，我是何锦华。当年在二台，我负责电影节目，通常的记者会咧喺下昼三点左右举行啦。而我嘅节目《演艺全真》就喺五点半播出，每日赶住将当日嘅娱乐消息带俾大家，可以话系分秒必争。而家二台嘅电影节目就要数到二台院线。 喂阿摄，能够喺华女何锦华手上接棒主持电影节目，我同迪斯一定奋身努力，做好二台院线。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波波，我是你们的车长刘德华。 一首歌多忧愁，传奇心房，为什么你又向我迎手好儿郎。 刘德华新歌曲改编自1956年的同名经典作品。 一首歌缓缓唱，好好心中。 呼应住电影中围绕住铁路发生的感人故事，原曲吕其明，改编曲来自王铮亮，改编词王海涛。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刘德华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星期五早上，早晨，早晨，我是梁继昌， 我叫 Weekend 女， 五福临门强， 哇正啊！五福临门系咪即系五个阿福企晒喺门口嗰啲咁样？哇，系咪咩财啊、富啊、名啊、利啊， 诸如此类系嘛？ 五位five person 咁样啊！喂，去到呢一个咧，已经系星期五啦，11月19号，数下数下咧，仲有个零月咧，就要到呢个 Christmas 咯。 今日我走去行呢个商场啦，我已经发觉就有啲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快啲买嘢啦，快啲 shopping 啦啦啦！ 即系经历咗呢个疫情之后，我相信咧呢个圣诞节大家应该会唞一啖气啦，同埋咧即系起码冇之前咁紧张。我记得旧年咧，大家仍然系咧好似好绷紧咁，唔敢出街啊嗰啲咁。 其 实 我冇乜点紧张过。 系嘛？但起码而家咧个疫情个压力。好似舒缓咗少少咁啦。 因为我觉得只要做足呢啲咁样嘅，就系、是、防疫嘅措施嘅话、我觉得系 OK 嘅、我仲可以点样啫？我唯有可以调教嘅系自己嘅心态， 同佢一齐生活系咪啊？ 冇办法。 嗱，我觉得咧，即系细个嘅时候咧，唔知你有冇呢一个习惯咧？就去到呢个月份或者呢啲咁嘅日子咧，就会买一样嘢，准备定要俾同学仔啦，或者系寄俾人。 圣诞卡 冇错，叫圣诞卡嗱。因为咧，你再迟啲咧，可能寄唔切吓、因为邮局咧到呢个11月尾、10月头咧就 节邮啊。 節油啦，同埋就算啦，唔節油咧，可能都好遲啊！你唔想咁遲噶嘛？ 係啊，已經好耐冇聽過節油呢兩個字啦。 係啊， 節油，唔知佢會提你噶嘛？寄去美國嘅，寄去英國嘅，就有幾時幾時可以節油啊嘛？但我就唔會寄俾同學仔咯，寄俾外國嘅屋企人。 同學咧，我會全部寄，可能揀幾個啦，即係比較傾得埋嘅。 香港啊 ，friend 啲嘅，係啊，寄或者係當面俾都有嘅，係啦。仲記得嗰陣時聖誕卡同埋有分幾種噶嘛？有啲咧有閃粉嘅，你知唔知啊？ 我最中意閃粉嗰只， 有啲有聲嘅， 係啦，係啦，最憎有聲， 好貴嘅。 點解你憎有聲嗰啲啊？ 因為佢冇電噶嘛。哦，當你就係接近冇電嘅時候咧，變走音噶嘛，好似你唱歌咁咯。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系啦， 试下试下嗰啲。 系啊， 我最中意嘅就系嗰啲咧，有冇试过买过啊？我整蛊人嘅，就系、是、有一啲圣诞卡咧，系同圣诞节无关嘅。 咁得意， 有一个女人嘅，跟住咧你系喐唔同嘅面向嘅话咧，佢就会单眼，唔单眼，单眼唔单眼。你有冇买過？ 即系少浮凸噶嘛，系咪啊？ 佢系浮凸嘅，其实就系、是、总之你就系一张圣诞卡啦，跟住咧你咁样喐佢，喐佢，喐佢，佢就系单眼，唔单眼，单眼，唔单眼。冇买过，好贵啊！ 贵噶，嗰啲贵噶， 里面系乜嘢都冇写噶，系、白卡嚟嘅。咁你又会写啲嘢，跟住咧送俾一啲好 friend 嘅朋友。 即系其实嗰啲唔一定圣诞节啦，系咪？ 其实佢系圣诞节先有嘅、哦，摆埋喺啲圣诞老人啊，同埋嗰啲微碌隔篱嘅。 其实以前咧，曾几何时咧，我哋咧买卡咧， 系 唔单止圣诞节过，生日卡啦、情人节卡啦，而家开始冇晒呢种嘅文化。 而家 WhatsApp 啦， 系啊， 有啲系 for daddy， 有啲 for mommy。有啲货毕业吓、啊，有啲人唔知货哎呀，你真系 rest in peace 啦，即系唔好唔开心啦，诸如此类，乜嘢都有。 我嗰阵时就系喺个屈人子嗰度做过，喺房度最大嗰间， 佢 就负责 冧就呢， 我就负责嗰个贺卡嗰个部分。 系啦系啦， 屈人子有贺卡 嘅，有。 其实我哋以前你谂下，仲要有一个叫做贺乜嘢嘅， 唔系啊，我就系负责嗰度咯。 佢系就成间系专门店啊， 但系我就买 礼物 嘅、 有买卡、买礼物纸， 系 冇拉 好多嘢 嘅， 全部嗰啲柜桶咧，我就负责咩咧？哦，呢张卡冇咗啦，我就拉个柜桶补翻张， 同埋都唔平添噶， 哇！ 系啊，我有啲屋企人讲咧，嗰间咁样嘅专门店嘅话系无无谓谓嘢。 睇下你点睇无谓啦， 就算你 老人家真系觉得系嘅 ，Newborn baby 佢都有分嘅，两个月、四个月、 系啊，男仔、女仔 生日都有分啦，系啊，好翻 十四 岁、 十五 岁， 嗯， 系啊， 咁得意嘅。 咁你嗰阵时喺嗰度做有啲乜嘢嘅奇遇啊？ 我咪就 识咗阿芳。 唔系，另一个我就点样样玩咧？因为真系好闷嘅，其实闷到你瞓觉噶。 唔系好多人帮衬噶咋？ 梗系冇啦，有咩好执啫？即系边张卡少咗，我拉下柜桶就执咗出落去。 你不如自己无端端换下啲卡咯。 有冇人会入嚟同你讲？佢就话啊，我想帮你，可唔可以帮一帮我眼咧？ 有， 哎呀，我送啲咩俾人？一定 有 噶。 佢就问我打个卡，讲乜嘢噶？呢个即系呢个卡，即系啲英文一扎英文喺度啊嘛。 但系佢又想，诶，嗰张卡 ，OK， 系啦，但系都真系闷嘅。如果你男仔做呢个位咧，我觉得仲有啲花子咧。 女仔做又唔闷咩？你认为？ 嗱，因为女仔做斯文啲，因为咧佢嗰个咧隔篱仲有啲公仔都系负责买嘅。 系啊，我咪就 系话 咯，礼品 冇人买你都系闷噶，就算你有公仔周边咁掂嘅，系 啊。 买乜嘢唔闷啊？ 嗱，卖药嗰啲咪唔闷啦，卖化妆品就唔闷啦。好多人即系 入 嚟入去。 咁你点样排除呢个寂寞咧？ 我因为咧去到临尾圣诞节咧，有啲公仔咧就。倒轉咧，佢有啲雪花倒落嚟。 係， 我好中意嗰啲噶水晶球咁噶嘛。 我就熬啊，一日喺度熬嚟熬去， 我都喺度熬。但有啲唔使你熬噶喎，執夠電佢會自己咁噴旋噶喎。 熄咗個鐵， 係 啲熬。係 啊，嚇咁熬。 跟住嗰個主管就話：呢個員工有啲問題喎，揾心理醫生睇睇。日日見佢喺度戳下戳下戳下戳下，睇佢背面都唔知佢做緊乜。 好似係咪？好似啲狗咧，韞咗啲籠太耐，喺度圓個籠喺度轉，喺度轉，喺度轉。 聖誕節咧，我就會擺埋啲聖誕樹啦，但係真係嗰啲 你佈置啲聖誕樹咯，將嗰啲嘢全部掛過曬， 揾啲嘢做下啊嘛。其實真係好似阿 Sarah 話齋，唔係淨係你個崗位嘅，可能好多崗位每一天嘅工作都係好單一啊，或者如果冇客嘅時候真係好慘，坐部鐵嗰啲都好悶㗎。 就可能疫情，我都覺得佢哋好慘㗎。 係啊， 但係聽講嘅就係話，就算如果冇客過去都唔坐得㗎，要企出去門口。 公司規矩嚟㗎， 我覺得嗰啲就會真係好慘咯。 冇 錯，一日都未必有幾個客。 咁所以咧，希望咧，如果你崗位都滿咧，每日聽住我哋啦嚇，我哋三個鐘頭 嚇。 其實今日咧睇到網上有一個叫做寫信俾聖誕老人嘅嗰個計劃，咁啊寫喺啲香港郵政總局聖誕老人收咁樣。不過你要連一個回郵信嗰啲叫信封同埋郵票嘅，因為如果唔係咧，佢就寄唔翻俾你咁樣咯。你細個信唔信聖誕老人？ 梗係信啦， 我唔信 㗎， 我都唔係好信， 都唔信㗎。 點解你會信嘅？其實係咪？但係你有冇你有冇 exactly 掛嗰啲物有嘢擺過落去？ 梗係冇啦。 你又 信 啦， 信咪信咯。但 你信有呢个咁嘅人，但你唔信佢会送嘢俾你，因为你个坏孩子嘛。 因为佢有一首歌嗰啲 checking the list 啊嘛， 李丽蕊小姐 先至有噶嘛， 你铺铺日日每朝 系 你都要玩， 咁你话点解？点解你 我乐趣嘅来源？ 你信圣诞老人，点解你又唔尝试做一啲嘢咧？ 你又 就尽管嗰样嘢系一个可能系一个小朋友嘅梦想啦。咁其实好多外国嘅爸爸妈妈咧，夜晚就扮圣诞老人，塞啲礼物落去， 我哋 都系一个美丽嘅，唔好话方言嘅一个美丽嘅。 唔系佢屋企人都乜嘢都唔俾佢做， 系啦，乜都唔俾， 系啊。有冇煙通？ 聖誕物都唔准買啦。 聖誕禮物 唔使一定用物嘅，唔使用聖誕物嘅。你咪掙大你自己對物啊，掙大你條底褲掛喺度咯。聖誕老人唔會嫌棄嘅，你知唔知啊？你一個好嘅小朋友咧，佢就算乜嘢都會塞啲落去。 我塞啲咩落去咧？到底 唔知道，睇你掛咩啦？掛底褲可能塞啲另外啲嘢俾你咧。你咪試下咯。 我今年試下。 幫聖誕老人祝你聖誕快樂。You better not cry, you better not howl, I'm telling you why.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He's making a list, checking it twice. Gonna find out who's naughty or nice.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He sees when you are sleeping.Coming to town， 开始今日嘅风骚快活人啦。嗱，圣诞节有一样嘢咧，亦都系差唔多系多数都会嘅，就系买礼物送俾屋企人啦、朋友啦，或者买俾自己啦。吓，圣诞啊，梗系买礼物，好似买到好理所当然啊，冇少少罪疚感。不过咧，亦睇到一个文章，佢都讲，其实当你买好多唔同嘅礼物嘅时候咧，有冇谂过？第一。买俾人佢都冇得讲啦，你送咗俾佢，你唔知佢用唔用。如果你买俾自己嘅话，会唔会谂下啊？其实呢样嘢系咪已经有好多，或者甚至我之前买咗用都未用，又已经买新嘅咧咁嘅样。咁所以咧，佢就话啊，而家佢好多二手嘅转卖嘅平台咧，系多咗，其实唔系多咗嘅，即系一向都有噶啦。就是、一啲咧可能未用过嘅，都买咧就一时冲动，买完之后而家可能摆耐咗啦，哎呀都系算啦，买咗佢啦咁嘅样。咁之后叫啲人咧，如果你真系想买礼物嘅，其实都系留意一下呢啲。如果你觉得嗰样嘢佢个折旧率或者系只系九成新嘅或者全新都冇所谓啊，人哋平俾你噶嘛，一定会系啦。 但系 买 呢啲 嘅 大家又要小心啲嘅，因为我试过有朋友中伏，就系咧就系买呢啲喺个二手平台嗰度啦。咁可能其实其实我觉得系好好嘅，因为好环保嘅。有时候好多嘢根本可能你摆咗喺嗰度啊，你已经摆咗个衣柜喺度好耐冇着过嗰件衫，你又都着唔到噶啦。咁你就摆咗喺度啊，其实就嘥咗一样嘢嘅。咁不如就拎上去。咁跟住佢就系其实有时会咁样去买一啲名牌子嘅二手衫。买咗之后嘅话咧，翻到嚟嘅时候咧，嗰件衫同佢喺个 相 嗰、那個誒嗰、那個平台上面度見嗰張相，佢就係完全唔一樣咯。 但佢唔 係啊，但係要小心啲咯。 收嘅時候 check 咗先嘅咩？ 我唔知啊。佢同我講嘅啫，即係交收究竟係點樣咧、嗯？我就唔知嗰個情況係點。但係佢話俾我聽，佢就話即係依樣嘢就有時會有啲麻煩，同啲等於網購一樣啫嘛。 係啊， 嗰啲都未必一樣㗎。 因為未必真 係 個個好人 㗎啫嘛，係咪？你嗰張相都幾好睇㗎。 好睇啊！馬老師嗰張相簡直好英俊啊！係啊，係 啊， 冇錯啊。 但 係 真人你睇下，即刻想退貨咯。嗯， 你知唔知咧？ 咁多嘢又係兜個圈踢你。 唔係我知，你知唔知其實我好多有錢佬病嘅，例如心臟病。 我知道我知道，你有時間唔中你都會告假話曬去 check 乜嘢？ 喂，阿馬老師啊， 我哋珍惜你係咪？ 知唔知啊？有錢佬病唔緊要，你要有錢佬嗰啲財產先得噶嘛。 係啊， 你有佢嘅 病，你先襯得起啊， 襯唔起啊嘛。如果你有錢佬病，但冇有錢佬嘅身家，咁你真係我你吉弟， 都係假， 我你吉弟。 我有錢佬嘅病，但係冇呢份身家， 就係 咁叻啊！ 喂， 得罪得罪， 講咗咧有。有啲最常拎出嚟嘅咧，第一就系可能啲 B B 嘅衫，因为咧 B B 大得好快 嘅。但系着个 B B 嘅衫，啊 B B 嘅衫会唔会大啲？ 唔系，有啲直情 新嘅。 哦，即系 譬如话 Newborn Baby， 个十个朋友送去，佢 系啊， 有 啱 嘅 好多人送 B B 用品噶嘛。 系啊，两个月已经唔啱着。 同埋有啲 B B 嘅用品嗱，例如话鞋仔咧，真系唔会好污糟。你谂下佢， 佢都唔落地， 佢都唔落地， 佢落地就惊啦。 全程搵住煎包住， 夜晚自己落地去攞奶。 系啊，好啊，就唔使培养啦，自己就分啲猪脚姜。 仲有咧，就竟然咧，仲有 啲 就分手礼物，即系有啲人分咗，系啊，分手唔想再睇翻嗰个礼物，即系系啦，佢咁讲。 你会唔会啊？分手礼物 唔会啦，一系调咗佢算啦，一 系但系 如果你系啦，如果系即系都系啲值钱嘢咧， 订婚戒指咧， 我咁啊，梗系自己带翻去举咗佢咯。 我都系 唔系，梗系咁噶啦，好现实啊，我唔需要装模作样，系咪先举佢咯？卖咗佢咯。 其实如果系咁讲法嘅话，可唔可以整一个咁样嘅网址，就系卖啲分手礼物咯？ 分手礼物 就系分手礼物，系嘛？你唔想要嘅，唔想见到嘅，我帮你搞。 然后再写一个故事喺度，分手嘅故事。 有 点啊？ 有一套戏系咁样， 系 啊，喺个 coffee shop 嗰度，佢有个 corner 就俾你摆呢啲咁嘅分手礼物，咁跟住你系唔知边个边个又撞咗边个边个。 但系如果第时重拾旧欢，又再攞翻个礼物出嚟， 冇所谓啊！我哋又搞个 program 啦，叫风骚分手人。正 翻丁， 我觉得分手系哦翻丁掟煲唔掟盖， 得闲俾阿蔡， 我觉得掟煲唔掟盖好听， 心中仲有爱， 比较重， 唔系重，呢啲我哋人世之间， 我要做翻达， 我系 做 翻 人，我系实行者，讲多次上句系咩啊？ 掟煲唔掟盖，心中仲有爱。 我系反打， 知啦知啦。今日开始， 正正正啦， 烧炮仗，啦啦啦啦啦啦。 There's no easy answer, only you can say what you're gonna do. I heard you on the phone, you took his number, said you were alone, but you'd call him soon. Isn't he the guy? The guy who left you cried, isn't he the one who made you blue? When you remember those nights in his arms, you know you gotta make up your mind. Are you gonna stay? Thank the stars above. There's no easy way to see this through. All the broken dreams, all the disappointment. Oh girl, what you gonna do? Your heart keeps saying it's just not fair, but still you gonna stay with the one who loves you, or are you going back to the one you love? Someone's gonna cry when they know they've lost you. Someone's gonna thank the stars. The one you love, 今日系点唱日子。最后个半小时留俾大家，如果你心中仲有爱，仍然挂住嗰个人。无论佢嘅阿娟、阿芳、阿明、阿成， 冇错，心中仲有爱，唔好认为系障碍赛，应该好好地咁样去将佢表达出嚟。 冇错， 记住我哋电话1872388，1872388。 我系创会会长， 冇错， 欢迎大家打电话嚟。 好，十点半。 Yeah.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话，资格审查委员会已经完成有关立法会选举候选人的资格审查，结果裁定153人的资格有效，一人无效。被裁定无效的参选者是因为受雇于政府部门，基于立法会条例而丧失资格。李家超说，完善选举制度之后，立法会参选人来自不同的政治光谱，重新审核的标准是一致。 资审会已经完成审查所有154人的候选人资格，我宣布结果如下，被裁定资格有效的有153人，无效的有1人，有效的包括35位地方选区的候选人，67位功能界别的候选人，51位选举委员会界别的候选人。被裁定资格无效的1人是功能界别医疗卫生界的参选人刘子俊先生。裁定他资格无效的原因是因为他受雇于政府部门，在这个部门担任兼职的工作，因而根据立法会条例第39(1)(a)(2) 以及39(5)(f) 而丧失资格。通过审查的153位候选人有持不同政治理念的人士，包括建制派的、非建制派的、独立人士，亦都有来自不同背景、不同階層的候選人，是符合均衡參與、廣泛代表性。被確認資格的候選人來自不同的政治光譜，證明完善之後的選舉制度不是要搞清一色。無論報名人是屬於什麼背景，審核的標準是一致的。 一架九巴昨晚在大圍翻側，一死11人傷，58岁巴士司机被捕，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以及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正被扣留调查。事发昨晚11点几，警方说涉事的88 K 九巴驶至大埔公路大围段和青沙公路交界的时候，怀疑行错路，之后铲上石膊翻侧，一个男人头部重伤，当场证实死亡。另外两男九女受伤，包括巴士司机。警方会循多个方向调查，包括司机精神健康状况、巴士车速、路面交通情况等，又会检取巴士的摄录系统以及黑盒。美国联邦快递决定关闭香港机组人员基地。中大亚洲供应链及物流研究所所长张慧文相信， 和本港嚴謹的檢疫措施有關，因為只要一名機組人員染疫，根據現行要求，所有密切接觸人士都要隔離檢疫21日，對公司調配人手有很大困擾，無法管控風險，亦會加重成本。張慧文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聯邦快遞關閉基地之後，即使可以繼續維持在港業務，發展前景亦會不如以往。公司改到同香港有競爭的城市設立航點，增加投資，都會對本港造成不可逆轉的影響。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天氣溫暖，下星期一北風增強，日間顯著轉涼。星期二三早上市区气温降至16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81点，跌437点，成交额5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35点，升55点。部分活跃港股：阿里巴巴140.2跌15.8，腾讯控股490.4跌6.4，碧桂园服务51.95跌7蚊。美团274.2跌11.2，盈富基金25.02跌3.8，京东集团338.4升15.4，恒生中国企业90.3跌3，比亚迪股份297.6跌5.2，快手94.25跌4.2，保利协鑫能源3.44升6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日元114.36，瑞士法郎0.927，加元1.26，人民幣6.386，英鎊對美元1.349，歐元對美元1.136，澳元對美元0.728，新西蘭元對美元0.705。日經平均指數報29,718點，升119點。港金報17,300元，跌6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862.75美元，賣出1,863.2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同你讲翻咧，较早前珀麗灣来往中环渡轮码头嘅航嘅渡轮服务已经系回复正常啦。就系珀麗灣来往中环渡轮码头嘅渡轮服务咧，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仲是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那段比较慢车，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启福道桥底。在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回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那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大埔仔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彩虹村隔音屏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同埋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把握历史脉搏， 认识百年中国， 世纪长征，一路征途， 过关斩将。 这个星期六，精英就位，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 谁能取得决战最后胜利？ 世纪长征筹备委员会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全力推动， 教育局全力支持 世纪长征精英问答比赛总决赛，11月20日下午5点， 港台电视3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跨平台同步现场直播。 Hello， 我是 Albert。 Hi， 我是李麗欣。 Hi， 我是鄭子誠。 你好，我是梁繼昌。 我是羅敏莊。 我是李志嘉。 我是 Kitty 崔潔彤。 我是青衣。 我是黃天怡。 我是波成。 我是賓晨。 我是宇海海洋。 11月22日星期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 Made in Hong Kong， 三五成群骚动音乐，台长热线全面开放。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比特。怎样才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Happy Friday 啊！十点达八，24度气温，相对湿度70%。咦，呢几日都系比较温暖嘅，咁啊，天文都讲咗啦，呢个周末咧都系会比较温暖，但系下个礼拜二三咧就会气温降到16度嘅啫，咁啊，新界再低2-3度，咁所以大家咧就准备定啲比较厚啲啲啦，又唔算好厚嘅衫嘅， 小心身体啦。 啊，咁而今日星期五咧有啲乜嘢咧？两位朋友，我哋就有 好犀利啊！一阵间有点唱啦，当然亦都要有。之前嘅话，我哋就会有呢一个嘅，就系、是、你又知唔知啦？再之前嘅话，一阵间我哋就会有呢一个噶。 嗯，不可思议，我哋有。 不可思议，再之前呢 就系而家呢个时候嘅就系老妹周记啦，一阵间就出现噶啦。 千祈唔好离开你嘅身机旁边啦。 If I crossed a million oceans just to be with you, would you ever let me down?If I climb the highest mountain just to hold you tight, if I said that I would love you every single night, would you ever let me down? Well, I'm sorry if it sounds kind of sad, it's just that I'm worried.So worried that you let me down Because I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老妹妹周记，比悲伤更悲伤的 playlist。我觉得自己好幸运，在这么多年的职业生涯里面，从来没觉得自己入错行，不打不撞这样入了去电台，拍剧、拍电影、唱歌、做主持，无惊无险又到中年。然而在不同的范畴当中，虽则不可以算是大红大紫，但总算有几位的支持者，他们对你的爱和支持甚至乎是远超于你的朋友。不论于你处于什么的状态，肥咗定瘦咗，做咗啲乜嘢事，佢哋都能够体谅同埋支持。你嘅生日，佢哋会送礼物为你庆祝，送上衷心嘅祝福。你做嘅节目，佢哋会日日收听。有关于你嘅琐碎事，佢哋都一一知道。记得你讲过嘅说话，感受你嘅喜怒哀乐。我嘅另外一半成日同我讲，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实在很难理解有 fans 的幸福。当然啦，排除了一些不喜欢你的人亦大有人在。其实只要你做好自己份工，就会有人欣赏你。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会想，自己何德何能得到你们的厚爱。极其量我只能够努力做好自己的份内事，不可以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所以节目之中有啲咩甩漏，我会怪责自己；有啲乜嘢失误，我会嬲自己；以及喺大家面前真情流露，有时我可以好 mean， 更多时候好固执，好中意批评人，特别系马老师会肆无忌惮咁 bully 佢。我情愿你因为我嘅真而讨厌我，亦都好过我嘅假而喜欢我。尤其是系电台嘅广播，我相信每日三小时嘅空中相见，瞒到你一时，瞒唔到你一世。同听众的互动，毕竟我是上一辈的人，喜欢听到你把声，有即时的反应对答，感受到你把声，感受到你当时讲嘢的语气。有时你们的答案亦都令人拍案叫绝。同样，你的悲伤亦都会令到我哽咽而流眼泪。上个星期五的点唱环节就是一个例子。有一位听众因为听到我某日送了一首歌给我离开了人世的姐姐，她亦都因为丧母而感同身受，明白亲人离开的伤痛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梳理。当时其实我已经喊紧，还要讲一些不得体的说话去问她，有些什么说话想跟在天上的妈妈讲。你知吗？之后我耿耿于怀，因为在安慰别人方面我依然显得笨拙。我想透过这篇小小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怎样去疗愈家人世世伤痛的方法。有一段时间，我一有时间就会去行山，因为我一去到一些以前和姐姐去的地方，吃过些什么东西，我都会在大庭广众面前控制不到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会去一些没有人的地方，一路行，一路回想，一路喊，由得自己的情绪释放，尽情咁样表现当下的哀伤。因为树木不会批评你，雀仔不会笑你，山会拥抱你，风会抚慰你，大自然好像乜嘢都不需要做，只要喺度陪伴，只要你在，我就与你同在。我亦都制作咗一个叫做《比悲伤更悲伤》嘅 playlist。里面有几首歌想同你分享。Playlist 里面包括的是有《不曾回来过》李千娜，《美站天国》陈慧琳，《彼个所在》魏如萱，《当我们一起走过》苏打绿，《山卡拉》冯允谦，《阿峰今天没有来》万芳。而今日我揀嚟呢一首歌，送俾每一位失去亲人嘅朋友，陈奕迅嘅《最后派对》，送上我对你哋嘅慰问。 交友戰友老友女友說個笑話說再見，喊了痛了醉了說了再見，讓往事如煙，來瞻仰樂觀的臉，回憶裡蔓延，歡送會有我的笑面，我最愛美到了最美，燕尾服也是最美，到這葬禮似去派對拍照代替紀念碑，人間偶遇中嬉戲，留低缺憾美，期望你懷念我同意。跌过试过错过更长没岁月如歌，浮光里活出真我，人不算白过，原谅我遗下你提前离走，活得精彩结尾，切勿流眼泪，来让我诗歌伴侣悄然沉睡，这最开心的派对，散后无法聚，我已祝福里 老妹妹日记啱啱播出咁样呢一首歌曲吓， 嗯，冇错，系啊，送俾大家嘅有陈奕迅嘅呢一首《最后派对》， 系啦，嗱，我身中要求， 系点 样？我个众系代表所有人嘅啦，我就要求啊李婆， 嗯， 将佢头先嘅 playlist 咧写俾我， 哦， 我要再将佢放喺 Facebook 嗰度。 系，因为其实我有时我会觉得就系其实音乐啦，又或者系听歌啦，系真系好能够可以釋放到你喺當時嘅嗰種嘅即係情緒啊，或者係感覺嘅。咁其實我有時特別就係覺得你傷心嘅時候咧，如果你，嗯，我哋由得你自己喊啦， 係啊， 嗰啲嘢唔可以焗嘅，係啊。咁，我就會有呢個咁樣嘅 playlist 咧，就係所有嘅歌一首接一首，一首接一首咁樣咧，等，嗯，你不停咁聽，不停咁樣聽，聽聽下嘅話咧，你自自然然就會舒服啲嘅啦。 嗯，同意同意，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嚇。但係咧，我真係嗰啲音樂知識真係好貧乏。你頭先個 playlist 冇一隻識係咪？ 你嘅 playlist 是咩？可唔可以讲你个 playlist？ 你有冇啲 playlist 你成日听噶，嗯？我想听下。 系咯，除咗万个人迷手之外， 嗯， 我以前细个就有三首。 系 青鸟系咪其中一只？ 唔系，倩影，印象， 诶，都系呢啲嘅。 系啊，同埋人在旅途耍泪 笑， 三首， 系， 啊，三首啫，冇， 啊， 啦。 系啊，都好 romantic 喎， 啊。唔，啊，算啦， 啊。咁你听啲歌嘅时候谂紧咩噶？或者谂紧咩人？ 女人咯。 因为你印象其实这歌不 set 的。 谁令我当晚举止失常的 嘛。是啊，只是很挂住我 都 set 的。 印象有几 深。还有一只后备的就是徐小凤那一首无奈。 这只就 set 一点了，这只比较无奈了。 那时候是那些即是少年不识愁滋味那些感觉。 其实你都是有什么的，有真情的。开头的就是印象啦，跟着你就是你表白嘛。表白你就追不到的话就是无奈，跟着人在旅途失事。 还有一只是什么？ 咪四隻咯， 哦， 倩影、人在旅途、 倩影，倩影應該最先嘅，見到個女仔先，跟住身後嘅表白就是印象啦，啱啱啊？跟住身尾嘅就係呢一個嘅無奈，跟住人在旅途耍女先，不停咁樣 loop 啦，係咪？ 最 尾嗰阵时候咧 ，C 九十嘅录音带嘅话，就系呢四只歌，你有冇试过？ 梗系有啦， 九 十再上，仲有 一 个噶， 一百二十分钟，两个钟噶， 冇错， 哇，嗰 好正好正。 不过有时谂翻，都系即系一种过去一种嘅情怀嚟。 系啊， 系啊， 同埋你听嗰只歌嘅时候，你会谂起嘅 好多嘢， 系啊，好多嘢，好多嘢。 我觉得呢一首歌嘅就系即系我同某人嘅主题曲咯，系咪 啊？ 每一个人都会有一首主题曲噶嘛，我将呢一首歌就会 咁啊，大佬你嘅 play。 系啊，你 个 playlist 有啲咩啊？ 我听嗰啲歌多数都系比较 set 嘅英文歌， 冇所谓。 例如 Alone Again Naturally 啦，你知边只啦 ？Alone Again Naturally 嗰只好旧噶啦，听旧歌就会知。 Alone Again Naturally 我就识呢个。 另外仲有一只叫做 Soldier of Fortune Deep Purple 咁，可能你冇听过啦，都系嗰啲咯，系啊，我喜欢听啲旧嘅英文歌多啲。有时音乐都 OK 噶，唔单止系歌噶， 音 乐都 系 好舒服。 系啊，但系我哋电台播唔到音乐啊嘛。 系 啊，有时有啲音乐我都听，我好中意听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噶，即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Sakamoto。 嗯， 系啊。 另外仲有一个有个日本嘅，我之前有啲朋友仔介绍。 喜德朗？ 唔系，系咪 S E N S E 啊 ？Sense 啊？有系音乐嚟噶，好好听噶， 系嘛？ 哦 ，Sense 系有。 系啊，佢介紹俾我聽嘅。 係咪應該係喺一啲嘅電視劇嘅配樂嗰度？ 類似， 即係叫《東京愛的故事》啊，定係唔知點樣嘅？我估係。 我同意嘅，即係有時你自己一個 playlist 咧，你行山又好，或者有時咧坐車又好，無聊嘅時間聽下咧。 跑步又可以有 playlist 噶， 冇 錯， 係 啊，跑步就好勁，我哋曾經分享過啦。係 啊，跑步歌啊嘛，係 啊。但有時候好得意嘅，你跑步你以為你自己做緊一啲真係好需要體力嘅嘢嘅話咧，你聽慢歌又得嘅喎， 係 啊，你個步速其實唔需要或者係一模一樣嘅。 不過咧， 你會覺得咁好。 唯一就係大家留意馬路嘅情況啦，即係如果你開到好大聲嘅或者好投入嘅。你過馬路都聽咧，我有時覺得係一個危險嚟。 係啊， 過馬路唔 小心，小心 啊！ 係 啊，睇一個就係舒服嘅，同埋嘅就係即係唔係咁危險嘅環境當中嘅話，聽歌嘅話，我哋係一種舒發嚟嘅。 有時危險咧，即係隨時會出現嘅嚇。好似咧，即係講翻咧，好多年之前嘅香港一個嘅好大嘅火災啊，喺加利大發生啦嚇。咁我哋今日其實咧都會將呢個新聞咧作為一個撮要咁講一少少，同埋咧亦都有一個咧喺當日咧，其實佢都係喺個 office。喺翻嗰度嘅唱片公司嘅高层咧，同我哋讲翻少少关于呢个旧嘅新闻，可以叫重温一下，攞个教训咁样。 冇错， 好啦，时间去到11点，先听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批准，无需病人签署同意书就能够使用。他又说接种疫苗可以将入院重症和死亡风险大幅减低，仍然是最重要的抗疫方式。南韩过去一日新增303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三日超过3000宗，再多28个患者不治，累计409000多人染疫，3215人死亡。新增病例当中，社区感染有3011宗，首都圈占超过八成。韩联社报道，随着重症病例快速增加，政府将加大对长者等易感染群组的防控力度，并争取缓解首都圈地区的病床压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日间显著转凉。星期二三早上市区气温降至16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64点，跌454点，成交额63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16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阿里巴巴139.9跌16.1，腾讯控股490.2跌6.6，碧桂园服务51.6跌7.35，美团276.6跌8.8，盈富基金25元跌4毫，京东集团339.8升16.8，恒生中国企业90.14跌1.46，快手95.9跌2.55，比亚迪股份298.4跌4.4，保利协鑫能源3.38无起跌。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79，英镑10.509，瑞士法郎8.41，澳元5.667，加元6.185，新西兰元5.483，欧元8.849，每百日元对港元6.8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952。日经平均指数报29,718点，升119点。港金报17,30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31美元，卖出1,862.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大角咀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大角咀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举树街慢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彩虹村隔音屏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同埋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家"十四五"政策下，掌握机遇，发展未来。 每个星期为你访问企业翘楚。今个星期的嘉宾是香港专业及资深行政人员协会黄伟雄会长和香港精英会令俊杰主席，同大家讲下专业人士如何洞悉国家“十四五”规划政策的机遇。 主持李灿荣，企划未来，逢星期六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兰。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第二个钟头嘅风骚范围开始咗11:11，咁其实我哋嘅点唱时间咧就12:30开始，咁我见到好多朋友已经打嘅电话嚟啦，好彩咧我哋嘅靓女 Tiffany 亦都坐咗喺呢个电话旁边接紧呢个电话嘅。 冇错，再提一次嘅话，我哋嘅电话就18723881872388。如果你可以接听同我哋倾嘅就最好啦。 好啦， 如果你话唔方便嘅话咧，都可以留低你嘅 message， 我哋一阵间会帮你读嘅。 冇错啦， 想点咩歌都可以话俾我哋听，我哋嘅 producer 会帮你揾嘅。 OK， 多谢晒 Austin 先吓。另外呢个钟头咧，不可思议咧，上个礼拜咧。记唔记得同阿司徒法基师傅咧讲咗啲不同嘅民间嘅菩萨啦， 系咁样。 呢个咧真系长知识啦，原来有啲嘅唔同嘅界别啦，唔同嘅身份咧系会拜唔同嘅菩萨嘅， 冇错， 都当系一种嘅叫坊间嘅。点个民间嘅知识咁样， 系啊，即系有好多啲咩神啦，系咪？有好多啲唔同嘅嘢啊，咁样啦，系咪？我哋记得啦，上次嘅就系话，如果系话即系要喺马场嘅话，要拜伯乐啊嘛， 系啊，另外有 问佢点拜添， 又拜猪八戒啊， 系 啊， 好多好多唔同。今日咧亦都有几个唔同嘅菩萨咧，系对唔同嘅人吓，即系会好似佢哋会觉得系靓啲嘅。咁一阵间答半之后咧，就会出现噶啦。不过另外讲到一个1996年发生嘅新闻，一个令人哋到今日都不能忘记嘅新闻，就系加利大厦嘅火灾啦。翻嚟可以讲下当年你哋听到睇到嘅时候嘅感受，同埋今日到嘅嘉宾讲翻当日嘅情况。 当摸上日清晨，抽空去趟旅行，结伴回斗，似往日那亲密。今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胆，餐桌旧了，要与你倾诉最近。又慰问世界在变更，到了节日更挂念至亲。比起交错见面，由你抚我心坎。人生可发生失意。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神经失散都不怕它低温，唯一印象会最深的深夜，一拥驱走了灰暗，有个人。 神不一转身，关系都有心，连会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曾经失散都不怕他低温，唯一印象里最亲的亲人，一拥他就如灰暗，哪怕再多短促的密运，或是寂寞的倒影，或是各有各脚印，最后都肯为我等，明天的错失都有把声音提醒，这半生吸取的教训，明了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人海中诞生几个的家世，谁终现直女和我坐最近，不可分开的这种亲。 这种亲是乔家的儿女镜这个主题曲。好啦 ,11 点15分的啦。咁这个加利大火发生在几时呢，就是1996年11月20号发生一个好重大的事件。咁列作五级火警。这个火灾呢是造成41死80伤的。是香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个高楼大厦的火灾。亦都是香港呢自1962年圆洲街唐楼大火引致44死21伤以来呢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火灾。当年这个火灾呢，即是很多人在那个六七点钟，如果大家的印象犹深的话呢，就看着个新闻呢，因为他直播着呢，是看到很多很得人惊的画面。咁讲这个新闻其实都是想提醒大家，其实而家风高物燥，即是到了秋冬天都是要小心的。当时记唔记得阿 Yui 你嗰日或者嗰个加利大对于你嚟讲咧，嗰个记忆仲包含啲乜嘢？ 我系非常有新嘅，当然我唔系喺现场，但系我系经过现场，同埋嘅就系嗰阵时候我嘅男朋友系喺嗰个加利大厦其中嘅一个录音室嗰度咧，系工作当中嘅。 因为我哋有一间唱片公司啦，而唱片公司亦都有个大嘅录音室，好多歌星都上去录音啊，同佢哋倾下偈啊。 咁嗰日我系点样咧？就因为我知道佢喺嗰度做紧嘢啦，咁我亦都本人嗰阵时候系喺某间嘅电台嗰度，我系做紧工作嘅。咁啊咁啱咧，就系出咗去尖沙咀嗰度咧，就做咗有一个嘅访问。谂住嘅就系 on the way 翻紧去红磡嘅时候咧，就经过嗰条街，塞到水泄不通，因为已经停晒所有嘅一啲救伤车啊，又或者就已经喺度救紧火噶啦。咁你会见到嘅就系基本上周围个感觉好紧张啦，同埋嘅就系因为已经烧到好犀利咧，我记得望出去咧系黑。漆黑一片嘅，因为啲烟、啲浓烟 好厉害， 好厉害。咁当然个心里面就好担心，因为首先自己翻紧去一个地方，同埋自己嘅朋友系嗰阵时候喺度做紧嘢。咁见到件咁嘅事嘅时候，因为我唔系睇新闻知道噶嘛，嗰阵时亦都冇话手机嘅即时新闻噶嘛。你只系经过一个地方嘅时候，你发觉咦佢喺附近度做紧嘢，但系有一个好大型嘅火灾，你咪会好惊。第一时间我仲记得我嗰阵时候系搭紧一架专线小巴翻紧去，唔系专线小巴系小巴，系翻紧去红磡嘅。咁跟住咧，我就系咁喺经过嘅时候嘅话，就打电话俾佢。打电话俾佢嘅时候咧，佢系冇听嘅，个电话系长响，跟住佢就即系一路响到嘅就系冇人听，即跟住就收咗线。咁我就系咁打，系咁打，系咁打，我就发觉，因为呢个亦都唔系佢一向嘅一啲作为嚟嘅，即系你知有啲人系会成日唔听电话噶嘛，咁所以我就好担心。咁直至到我翻到去电台嘅时候嘅话，咁当然啦，睇到新闻啦，咁亦都见到嘅就新闻部嘅同事亦都好紧张，因为正如阿 Michael 所讲嘅就系话，系一件就系好 好 令人担心嘅事， 好担心，好担心，好担心。 咁跟住我就真系唔知点算好，咁跟住我就真系都有问过就新闻部嘅朋友啦，就话究竟喺边度咧？证实究竟喺边度咧？咁佢就话俾我听嘅就系加利大厦。咁我就更加惊啦。咁啊，直至到我一路唯有就系去揾佢啦，打电话俾佢身边嘅朋友啦。咁佢个朋友咧就仲恐怖，佢俾我答案，我就系证实佢嗰日系真系喺嗰度开紧工嘅。 个心就更加沉多一下。 我就会更加沉多一下。咁我哇，即系个手都震晒，我都唔知点算好。我唯有嘅就系祈求佢安全，我希望佢冇事啦，亦都希望即系个火快啲救熄啦。咁直至到嘅就你都会见到嘅就系喺新闻嘅片段里面嘅话，你更加多呢啲咁嘅片段。你就會越亂咁諗嘢，咁樣我就冇辦法啦。我嗰陣時候採取嘅嗰種就係、是、又唔係話放棄嘅，但係我可以做到嘅嘢就係 靜候消息， 等佢打俾我咯。咁又好去到好夜啦，跟住我先至接到佢嘅電話，就話俾我聽唔使擔心。喺嗰陣時候嘅話咧，其實我哋一早已經離開咗個現場，就過咗去恆豐中心。嗰等對面嗰一等嘅就係斜對面嗰一等紅色嘅嗰一等嘢嗰度，係話佢哋喺嗰度咧就有某間嘅餐廳咧，就有好多人其實都就係跑咗入去。咁佢嗰陣時候咧就喺嗰度咧就係、是、即係暫且係咁樣，就喺、是、嗰個地方嗰度，大家一齊喺嗰度集合啦。咁所以嘅就係話俾我知就唔需要擔心，但係佢好無奈，佢話我冇接你嘅電話係因為其實嗰陣時候咧佢係冇攞到電話出嚟即係自己個電話其實就係留咗一個錄音室嗰度，咁佢就用咗個朋友個電話去打電話， 即係個電話燒毀咗啦， 唔喺度啦已經。 O K， 係啊。 其實嗰晚咧，我相信大家全部香港人嘅心情咧都好緊張，同埋好戥呢件事咧係感到咧係好傷心啦，因為你見嗰啲畫面咧都唔想重複啦，但係真係好多人驚嘅嚇，即係嗰啲火災嘅畫面咧，係你真係見到咧係燒到嘭嘭聲通曬頂咁樣。咁啊喺嗰個大廈裏邊咧都有啲我哋認識嘅唱片界嘅朋友啦，先提到啦，因為有間唱片公司。玻璃金咧就喺嗰度做一个 office 嘅， 冇错， 同埋呢都有个录音室， 录音室 系啦。咁啊，讲到呢一件事，到底佢哋之前有冇乜嘢系感觉得到咧？例如话嗰一排好似整紧 lift 咁啊，所以佢有个通告就系话，如果你闻到啲咩异味啊，有烟咧，唔需要担心，因为咧系整紧 lift 啫咁。而呢件呢一张通告亦都令到有啲人咧系掉以轻心，真系闻到味啦，知道有烟，以为诶得啦，佢讲咗啦，咁点知咧就会令到呢一件事咧系受傷或者係死亡人數咧係咁多咧，都不無原因嘅，我自己覺得嚇。咁、唱片公司裏邊一位高層啊 Leslie 咧，就喺之前我同佢傾過偈啦。咁佢都講咗少少，當日其實喺作為喺度做嘢啦，嘅朋友們，佢聽到嘅或者會唔會有啲咩徵兆咧？咁樣，不如聽下佢講啦。 喺我眼中咧，嘉利大廈係一個咩嘅感覺？咁其實佢除咗坐立於喺一個嚇。好旺嘅中心裏面咧，喺佐敦區裏面啦，咁同埋佢亦都係充滿歷史，亦都係一個我諗喺娛樂圈裏面大家都曾經會到過啦。咁因為當時我加入嘅唱片公司啦，寶麗金，咁佢當年前身咧由 Diamond 到 Polydor 到寶麗金，一路都係喺呢間嘉利大廈裏面嘅。咁我哋嘅分別就係位於喺十樓同十五樓啦，分別有。我哋嘅錄音室啦，同埋我哋係所有唱片宣傳啊，一啲大員啊，咁都係喺嗰度去工作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大家都好熟悉嘅名字嘅，當時叱咤風雲嘅歌壇嘅歌星都會喺嗰度錄音啦，上嚟同我哋去傾工作上面嘅安排啦。咁舉例温拿啦，我諗係。盧雲娜啦、雷安娜啦，或者係學友啦、校長啊、B 啦，當時亦都好多歌星裏面都會出現喺呢座大廈裏面，咁所以對我哋個感覺，當然佢充滿傳奇啦，咁亦都係帶嚟好多好多娛樂裏面一啲歡樂，咁亦都到後期亦都係當然係歡樂同傷感都會存在啦，因為發生咗一個火災之後。咁所以呢個地方對我的感覺真係有愛有恨，咁同埋亦都係一個好快樂又好遺憾嘅地方。 最難行的路，鄭欣宜。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風騷快活人，25度氣温，相對濕度71%。 其實我。明白你想我顺从，若谣言自信也会欺哄，围住你全力迎合喜好，怨恨扮做认同，愤怒扮做面红，无奈我还是我一贯内容。别再讲，为了爱恋。 衷，宁愿不敢追忆的路行几环未到，宁愿你最后未倾慕，但信念安好。在意的不再是爱的烦恼，是那样做人当清高，余生那段旅途与那类人共舞。微博爱中鞠躬一百度，求幸福倘有代价，用折腰去换待我好，恕我做不到，宁愿不拣最易的路，行极还未到，宁愿你最后未倾慕，但信念安好。在意 災之前呢，其實你話有冇咩徵兆呢？咁喺我哋不論歌星朋友啦，或者係我哋自己嘅同事裏面呢，都係一個流傳啊，好得意嘅。咁樣有時就係、是、啊，點解會啲 lift 都有講啊，會我哋錄完音或者係喺到收工嘅時候呢，咦，一行出去咁就已經係部 lift， 咁就嘟嘟嘟嘟，咁佢好似亦都係當時咧，如果大家有印象咧，就係、是、啊，佢會著燈嘅一啲古老式嘅，因為佢係建於1975年啦，點都係比起而家嚟講，佢都係有一定嘅歷史。咁當然亦都冇而家嘅大廈咁先進啦。咁佢一 lift 到嘅時候咧，就會亮起啲燈咁啊，咁好得意。我哋有時錄完音啊，或者係我哋要走啦，咁要走嘅時候，當時我哋好勤力㗎，咁我哋去都係8点几或者9点，即、就、係、是、一啲工作做完之後咧，咁我哋先至走。咁當時就即係冇乜人，咁我哋負責當然走最後一個，咁要熄燈啦、閂閘啦。咁當時嗰啲走廊咧就冇而家話佢自動著燈咁啊，咁啊佢公司嘅燈熄完之後咁啊全黑暗，咁但係咧就啊一鎖完門咧架 lift 咧就自己會到啊，咁或者佢自己會盞燈啊，好似喺度等我哋咁。咁有時呢、這個就喺我哋15楼工作嘅時候啦，或者係一啲後期講開嘅歌星同事裏面咧，佢都講啊，我哋係錄完音嘅時候咧就會到噶啦。咁亦都係咧，就自己會上嚟咯。咁當然咧，亦都以當時嘅科技未去到話可以測驗到我哋可以走啦。咁就然後架 lift 咧，自己會走上嚟啦。咁徵兆咧，就你話係咪好強烈咧？咁其實冇乜特別一個徵兆，只係之後大家會攞翻出嚟有一啲呢啲記憶裏邊，大家啊冇留意特別嘅。咁唔知呢啲係咪屬於一個徵兆啦，只可以喺之後去。不過呢個唔係答案嚟嘅。 哎呀，激死我啦！ 咁怒气咩事啊？ 咪又系超 B 咯！ 佢有时咧系会令人好激气嘅，但系我哋要记住啊，情绪起伏不定，特别系喺生气或者系焦虑嘅时候，血压就会上升，咁样对健康系唔好噶。 哎呀，咁大超 B 咧，佢倒泻晒成杯咖啡落你新买嗰个限量版名牌手袋度喎！ 吓，佢喺边啊？话俾我知佢喺边。 想知点样预防高血压，就要听住今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咩健康光》节目时段内嘅大城市小故事啦。 早晨时间11:30，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说，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完成审查参选立法会选举的154份提名，当中一人提名无效。参选医疗卫生界的刘子俊，因为受雇于政府部门担任兼职工作而丧失参选资格。身兼资审会主席的李家超说，提名有效人士当中有持不同政治理念，包括建制、非建制和独立人士，来自不同背景、阶层、政治光谱，符合均衡参与和广泛代表性，证明新选举制度并非搞清一色，审核标准一视同仁和公平公正，认为早前一些为反对新选举制度的抹黑已经不攻自破。李家超呼吁选民踊跃投票，不要让反对新选举制度人士成功，重新宣传杯葛今次选举或投白票属于违法，当局会严肃跟进。政府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根据立法会条例指明明年1月1日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的开始日期。行政长官亦都按照条例指明1月12日是出年立法会会期的开始日期，当日上午11:00举行首次会议，有关安排的公告今日已经在政府宪报刊登。一架九巴昨晚在大围翻侧，一死11人伤，58岁巴士司机被捕，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以及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正被扣留调查。事发昨晚11:00，警方说涉事的88K 九巴驶至大埔公路大围段与青沙公路交界的阵，怀疑行错路之后铲上石膊翻侧，一个男人头部重伤，当场证实死亡，另外两男九女受伤，包括巴士司机。警方会循多个方向调查，包括司机健康精神状况、巴士车速、路面交通情况等，又会检取巴士的摄录系统以及黑匣。美国总统拜登、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墨西哥总统洛佩斯举行美洲峰会。墨西哥政府公布，三国领导人同意加强区域供应链，以及由洛佩斯提出的替代进口的建议。今次是三国领袖5年来首度举行面对面会晤。总统拜登在会前分别同两国领袖举行双边会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日间显著转凉。星期二三早上市区气温降至16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72点，跌447点，成交额70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2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34点，升55点。部分活跃港股，阿里巴巴139.9，跌16.1；腾讯控股492元，跌4.8；碧桂园服务51.75元，跌7.2。美团276.2跌9.2，盈富基金25元跌4毫，京东集团340.6升17.6， 恒生中国企业90.12跌1.48，比亚迪股份299.6跌3.2，快手94.7跌3.75，保利协鑫能源3.43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日元114.4，瑞士法郎0.927，加元1.26，人民币6.385，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日经平均指数报29,714点，升115点。港金报17,30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85美元，卖出1,862.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隧口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和富中心。重复多次咧，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隧口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和富中心。咁喺大角咀道咧，因为有水管急收，大角咀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举树街嘅慢线咧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蓝田嘅启田道来回方向近住基校中学嗰段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梅树坑嗰段比较多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彩虹村隔音屏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同埋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是最好都是将车停定才好讲电话，或者请同车的乘客带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做人切记太有自信，更加唔好太冇自信啦。 我样咁薯，唔识着衫又唔识打扮，连梦想都未揾到。 你讲到你自己好似真系所有嘢都系负分咁样嘅，咁有冇兴趣改变下？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 Anson 边饰演嘅何建强会唔会接受网上嘅提议？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3:00至5:00，天儿、子豪、阿摄三五成群同你展翅追梦。 一支吉他去到佢手上，可以系鼓，亦都可以系竖琴。一支吉他弹出无限可能。今个星期原来是这样的《吉他英雄传》，为你介绍地表最强木吉他手 Tommy Emmanuel。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5:00至6:00，《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阿陈黄天恩。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好啦，星期五嘅十一点答法咧，我哋亦都欢迎我哋今日嘉宾同我哋倾下偈嘅，佢就系司徒发基师傅。喂 ，hello， 你好，师傅， 早晨，师叔，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好啦，咁上个礼拜咧，我哋讲到好多嘅民间嘅菩萨啊、庙啊咁啦，咁啊仲有一啲嘅未讲嘅，同埋我哋上次都即场加咗一个嘅，但系师叔好记性噶嘛，啊咁讲唔讲啊床头婆婆啊？我记得我上个礼拜突然间谂起 呢样， 系啊， 咁不如就由床头婆婆讲先好嘛？ 好啊， 基师叔， 好啊，冇问题啊。嗱，咁啊，床头其实床头神咧就有好几个嘅， 嗯，几个噶，有咁犀利， 好唔同嘅嘢啊， 系 嘛， 系啊，系啊， 你知床头好多嘢做噶嘛， 系啊，即系唔同嘅目的有唔同嘅菩萨， 系咪咁嘅意思啊，师叔？ 系啦，系啦， 嗱，师叔有一个我特别关注嘅，希望你讲。 嗰、那个系咩啊？嗰、那个瞓唔醒系嘛？嗰、那个烂出赖床啊嘛？嗰只 系 有冇 懒神啊？嗰、那个 懒神啊！ 啱你啊，懒懒神， 懒根啊 ！lazy 啊 ，lazy 神啊， 系 好，阿师叔你讲啦。 系啦，嗱，咁咧嗱，其实咧，如果你话我哋喺法科里边嚟讲咧，床头咧，我哋通常都系保胎啊，保个妈咪，保个细路嘅。咁、我哋有啲咧就拜六丁六甲嘅。咁但係你話 六 丁六甲， 六丁六甲， 好似一個罐頭咁啊， 係啦， 罐頭肉 丁，係啊，六個男神六個女神咁嘅， 哇， 係啦， 好開心。 呢啲咧係啦，咁呢啲又法科嚟嘅，不過咧我哋而家講翻香港民間先。嗱、香港民間咧我就揾過嘅，嗱以前細個你成日聽話啲婆婆講話彈豬仔咁樣，啲細路仔話瞓唔到啊彈豬仔咁樣。咁我就揾到啲資料咧，就係咧，原來咧佢係叫床頭婆婆嘅，即係應該係同一個神嚟嘅。咁啊，床頭婆婆咧就英國香港獨有噶啦，因為我問過其他地區，好似又冇啲咁嘅神嘅。咁啊，床頭婆婆咧就係、是民間一個小神啦。咁佢最主要職責咧就係、是、保護啲 B B 啊，嗰啲 B B 係點咧？譬如夜晚瞓瞓唔冧啊，喊啊，或者有嘢搞啊，咁樣嗰啲咧就保有啲 B B 嘅。 係，小強應該拜啦。 我唔係拜呢、這個，我陣間仲有一個，我真係想私下問師叔嘅。 即係俾人搞啊，唔係又就話喊啊， 瞓 唔到 啊， 即係男人喺牀嗰度好危險㗎嘛。 咁佢唔係淨係喺牀先呆呆滯滯嘅，佢喺牀好精神嘅，佢翻咗先呆呆滯滯。 你又講得啱， 一落牀只腳一落 就呆呆滯滯啦。 唔知做乜嘢。 一上牀就好精神。 唔精神。好，繼續啊，師 傅。唔好意思啊，師。 咁鬼大个就唔好拜床头婆婆啦， 条仔咩？咁大拜错神咯， 收到先生， 应该拜床头姐姐。 你啊，你系应该拜 Michael Jackson 添，一起身就弹起添啊， 叫逼惊仔啊， 好正啊，系。 OK 嗱，咁即系扭计啊嗰啲咁啦，咁咧其实咧床头婆婆咧就冇话一个样啊咁样嘅，呢个纯粹一个民间嘅传说嘅小神嚟嘅啫。咁啊，佢咧嗱，我喺医治铺嗰度咧，就通常都会有啲咁嘅医治嘅。咁譬如话嗰个细路仔即系扭计啊、瞓唔冧啊，或者受惊吓嗰啲咁样咧，你就医治铺。咁啊，同佢讲嘛，执开份床头婆婆嘅医治。 有噶，有得执床头婆婆 嘅医治啊？ 有噶有噶。咁啊嗱，咁佢就点样拜咧？咁啊，父母咁啊执好咗之后咧，咁啊将份医治摆喺床尾嗰度。即系如果 B B 有张 B B 床啊，咁样做啦。但系如果 B B 系跟爹哋妈咪瞓嘅话咧。咁就拜大人嗰張床啦，咁啊擺喺床尾嗰度，跟住就向住床頭嗰度，咁啊喺度拜，咁啊當然都要三支香啊，咁同埋一啲有糖果啊、餅乾啊啲咁樣嘅嘢，仲要用蠟燭嘅，記得係紅色蠟燭嗰啲咁樣啦。咁啊準備好啲嘢咧，咁可能有啲人就問咧，如果你話冇香爐咁點咧？通常我哋咧就會用一個鋁啦，或者係碌柚啊，或者橙咧就當係香爐， 插上去，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你唔怕俾多少少錢咧，就買個鐵皮嗰啲咯，即係10蚊個嗰啲，咁啊落啲香爐灰咁啊算咯。咁記得唔好落米喎，有啲人就落米喎，千祈唔好落米啊！唔 點解嘅？ 因為咧嗱，落米咧以前咧係啲疍家人啊，即係嗰啲水上人啦，或者係撈偏嗰啲咧先會用嘅。咁所以正常係唔會用米嘅，我哋一定用香爐灰嘅。係啊，咁所以唔好搞錯。咁啊向住床頭嗰度，咁啊拜佢啦，就希望床頭婆婆。咁啊，保佑话我嘅小朋友，唔好再俾嘢惊吓啊，咁诸如此类嘅嘢啦， 念念有词啦， 系啦 系啊， 咁啊讲啲好说话咁样啦，咁啊拜完之后咧，跟住之后等啲香，就跟住之后将份衣纸烧咗佢，咁啊同埋啊。 系嗰个衣纸咧，就喺床嗰度咧，就要绕三个圈， 嗯， 啊，绕三个圈，跟住之后咧就攞去烧咗佢， 嗯， 咁就完成咗成个过程噶啦， 嗯， 咁但系正常咧，其实份衣纸系要烧住咁样绕嘅， 哦， 咁但系咧呢样嘢咧就好高难度， 有啲危 险，好危险 啊，嗯，所以咧通常我都会叫啲客人咧，即系如果系民间拜嗰啲咧，我就会叫啲客人咧就系话你唔好烧住啦，你总之绕三个圈你先点火，咁啊摆喺个化宝桶度烧咗佢啦， 毕竟你喺床侧边啊嘛，系咪先？即系呢咁嘅风高物燥嘅时候，真系大家要小心。即系就算系拜咧，都要好小心。点样处理嗰啲拜祭嘅物品啊？嗰啲可能会引致火灾嘅一切嘢，都系要小心啲。 系 啦， 你如果咁讲法，我先说，有冇啲系防火嘅神咧？如果你咁讲法，因为其实我哋今日所有嘅嘢都喺度讲紧 消防局会唔会有个拜咧？嗬， 有噶，佢有个 防 火神噶。 咁样 有冇有啲同事 有冇噶？ 有嘅，有嘅啦。通常嗱，我唔知消防局係拜咩啦，咁但係咧，通常佢哋都拜關二哥噶啦，咁但係咧，其實原來防火咧都有幾個神嘅， 嗯， 咁啊嗱，有一啲咧就拜呢個祝融啦，祝融係火神嚟噶嘛，有啲地方係拜祝融啦， 嗯， 咁但係咧，我揾個資料咧，香港咧就通常有啲防火界嗰啲咧，原來係拜華光噶喎， 華光先生唔係我哋 拜華光喎， 係咯， 華光 係管火嘅咩？ 係啦，啊，咁呢樣嘢我好奇怪，咁後屘我就揾咗啲典故啦，原來佢哋。那個傳說就是這樣的，華光本身呢，他就是一個火神來的， 嗯， 那麼，當年呢，就是呢，因為我們即是人間界呢，有些人做粵劇啦，那麼表演一些神戲啊，那些這樣的， 嗯， 咁啊，玉皇大帝就知道咗啦，咁啊，個驚就話啲人呢，就會醜化天上界嘅神明啊，或者醜化自己啊，咁呢，佢一嬲起上來呢，咁啊叫華光落凡間， 燒你個棚， 烧 你 气 棚， 系啦，烧晒啲气棚佢。咁啊，华光咧就落到去咧，就见到咧，原来就唔系呢件咁嘅事，原来系咧啲人咧就好尊重啲神明，有拜神啊，同埋好尊重啲神咧，讲到啲神好犀利啊，好劲啊，保佑啲人啊，咁样就同玉皇大帝所谂咧就唔同嘅。咁啊，华光咧就违抗圣旨啦。咁因為佢哋真係覺得人係唔應該，即係唔應該咁 受到懲罰。嗯， 係啦，咁所以咧佢就變咗就保護佢哋，就冇去燒咗個氣棚啦。咁后屘做大戏啲人知道咗咧，原来华光先师咧就冇做呢件事，咁就好感谢华光。咁所以咧，华光就变咗粤剧界嘅祖师，咁同埋咧佢系变咗个防火嘅神。因为点解咧？以前啲戏棚咧仲竹搭嘅， 系啊， 一烧着咗咧就好大件事。 咁 所以嗰时香港，咪香港个马场咪大火咯，可 系啦，系啦，系啦， 就系咁。 咁所以华光就变咗一个防火神啦。 哦，几得意。 啊、 除了防火之外其他我看到你那個表上面譬如有些油漆啊，油漆師傅那些都有個特定的神或者菩薩的咩 啊、油漆那度咧，其實喺香港咧，原來咧都係有一個油漆啊，同埋貼金嘅神嘅。 嗯， 咁啊嗱，相傳呢個神咧就叫文雅同埋金偉。如果係做呢一行業嘅人聽緊嘅話咧，應該佢會知道我講乜嘢嘅。 嗯， 咁咧嗱，其實文雅同金偉咧就真有其人嘅。 嗯， 咁啊，相傳咧佢就係宋帝嘅大神嚟嘅，即係宋朝啊。咁嗰陣時宋帝咧就咪俾元兵追殺嘅，宋帝昺啊嗰啲。 宋帝昺啊，走難啊嘛。 系啦，咁啊去到 走到香港，宋王台， 但佢未去到港，未到香港，咁啊喺廣東嘅呢件事就，咁去到廣東嗰度咧，咁啊俾啲元兵追殺啦，咁啊死啦，唔知點算啦。咁咧阿文雅同埋金偉咧，佢點咧心生一計，咁啊即刻叫啲官員啊同埋皇帝啊，佢哋咧就扮成一啲修漆嘅師傅啊，即係油漆師傅同埋一啲貼金師傅，因為佢哋追到間廟嗰度啊，係係，咁啲廟嗰度可能要油油同埋將啲神像貼金， 油花塊面， 係啦， 認唔到。 咁佢哋就將佢變裝咧，就變做呢啲咁樣嘅人咧。啊，咁啊好彩喎，嗰班元兵真係咁鬼蠢喎，真係信佢哋，以為係真係啲油漆師傅咁樣話唔見有皇帝喺度喎。咁啊，因為咁樣逃過一劫。咁啊，後屘就死咗之後咧，就被追封為宰相啦。咁啊，經民間咧，咁啊流傳咗呢個古仔咧，咁啊變咗就係油漆，咁就變咗係拜文牙。咁啊貼金嘅咧就係金偉。咁所以其實喺香港有一啲油漆師傅佢哋做蛋咧，都係拜呢兩個神嘅文雅金偉嘅。 咁有冇佢哋嘅廟㗎？有冇佢哋嘅廟？ 係啊，香港邊度有？ 有冇？ 香港就冇嘅，我就見，我即係我就睇過，因為佢哋係個行業裏邊相傳嘅神嚟嘅。你話真係一間廟就冇個像咧，其實我都想揾嘅。 嗯。 咁但係都揾唔到個樣，咁所以都冇辦法啦。呢個就 明白啦。 文雅同埋 金 偉， 金偉 係啦。 文雅就油漆嘅，金偉咧就貼金嘅。 哦，兩位師傅。 其实咧，师傅喺个表上面咧，好多都系呢个不同嘅岗位啦，或者行业啦。但我见到你第一个咧吓，即系同性恋拜嘅。 嘅神，呢、這个就唔系一个岗，唔、這、系、個、一个岗位啦，唔、啊、系一个行业，但系只系一种嘅性取向啦，咁、嗯、样。咁点解又会有一个特别嘅神嘅佢哋？ 诶，同埋我想问一样嘢，会唔会系比较近代先至会有噶？因为有咧，虽然当时我哋、嗯、虽则我哋可能讲紧话呢一样嘢，可能系已经好耐、嗯，但系问题系在于嘅就系而家大家会先至会讲紧嘅就即系平权啊，或者系点样。咁但系问题系系系。嗯系即系会唔会系古代 即 系 以前 已经 有 嘅咧？ 定系而家近呢年咧？ 其实古代已经有噶啦， 系 嗱有听过龙阳癖呢样嘢啦， 有 听过 关联、嗯。其实以前都有同性恋呢样嘢嘅，不过嗰阵时系禁忌嚟嘅，你俾人知道系会俾人 唔可以讲嗬， 同埋处死噶会，所以系唔得嘅。咁同埋嗱，同性恋嘅神咧，咁其实我都揾过有啲资料。咁咧啊呢个神咧，我就觉得应该系台湾传入嚟嘅，因为佢叫兔儿神啊，即系有啲人就讲系天即系月球上面个玉兔啊。咁、 哦、 但系有啲人就讲就唔系。是一个人来的，就是一个历史人物来的。 嗯。 那么兔儿神这样的点呢，如果是中国里面来讲呢，他就是一些保佑细路仔的神来的，就是叫兔儿神啊。咁但係我揾過有啲典故咧，就喺台灣咧。咁原來兔兒神咧就係拜同性戀嘅，因為點解咧？佢話原來咧，佢喺一個以前有啲典故就係話咧，兔兒神咧佢就係一個叫做胡天寶嘅人。咁、 嗯、 胡天寶嘅人咧就喺清朝嘅一個男人嚟嘅。咁佢啊，因為佢係一個重婦。咁、 嗯、 有一日咧，就有一個幾靚仔嘅重婦咧，就調咗去個崗位嗰度。咁佢咧就覺得好心動啊，對於個男人，可能呢個男人就好似女仔樣咁樣啦。 嗯， 咁啊，成日去偷窥佢。 嗯。 咁好啦，有一次点咧？咁呢个好靓仔嘅巡妇咧，咁去厕所啦。咁佢走去厕所度装人。 嗯。 咁装人咧就俾人发现咗啦。咁啊，跟住俾个阿 Sir 咧，咁啊捉咗过去啦。咁啊问佢：喂，你点解要走去做啲唔道德嘅嘢？咁去装人咁样啊？ 嗯。 咁佢咧就戆居居咁样咧，就好直接咁样讲：因为我爱上咗呢个男人、嗯，因为我觉得佢真系好靓，我真系知呢啲系禁忌嚟嘅。 胡天宝系嘛？ 系啦、嗯，我真系控制唔到自己。咁、嗯、呢个阿 Sir 咧就嬲起上嚟咧，就揾人就打即系杖刑啦，打死咗佢。咁、 嗯、 好啦，打死咗之后咧，咁佢有一晚咧就报梦啦，咁啊报梦同啲家人讲啦，就话佢落到阴间。因为佢做一啲咁唔道德嘅嘢，咁所以咧就俾人笑，咁但系咧阴间嘅使者咧又觉得佢好惨，就将佢封咗做兔儿神，就叫佢上翻阳间咧就保佑一啲有龙阳癖嘅人。咁跟住之后呢个人醒咗之后咧，就将件事讲咗出嚟啦，咁啊做咗一个兔儿神嘅像啦，咁啊攞嚟拜啦。咁啊后，因为你知以前民间有啲上契啊嗰啲咁样噶嘛。咁有好多拜完之後覺得哇好靚喎，真係永不分離啊，兄弟同心啊，同埋有一啲可能真係龍陽癖嘅拜完之後真係冇人知喎、啊、咁、 嗯、 樣。咁、 嗯、 自此之後就流傳咗落嚟，就變咗兔兒神呢樣嘢啦，就咁樣。 O K， 就來自呢個台灣地區嘅。 係啦，但係大陸都有呢個傳聞嘅，不過通常大陸講兔兒神咧就保佑細路仔嘅，所以其實都有啲混淆嘅，因為嗰時清朝未話。即系喺台灣嗰度建國噶嘛，咁所以可能係咁樣撈埋咗一齊，將佢混合咗咁樣咯。 嗯，同埋另外有一個咧，我都覺得好特別嘅，咁啊叫做咧對付呢個頑皮學生嘅咁樣，就係孔子。 呢個我都唔知道，呢個原來有得拜。 孔廟係咪孔廟？ 係啊，孔廟嗰度係咪啊？ 嗱，其實拜頑皮學生同埋拜教育咧，咁頑皮學生其實仲有觀音拜嘅。 你觀音都係 咩事 啊？佢啲 duty 好複雜。 佢管呢啲兩官啦，師叔。 觀音咧就專收服馬騮精噶嘛。 哦，頑皮學生有如馬騮精哦。 咁所以《西遊記》係咪觀音定馬騮精啊？ 係啦。咁好啦，嗱，咁跟住咧，嗱，孔子點解係管頑皮學生同埋教育界咧？嗱，因為孔子就萬世師表啊， 係啊， 咁所以咧，其實做教育嗰啲咧，其中一個神咧就拜孔子嘅。咁除咗孔子，就仲有其他，譬如諸葛亮啊，或者係有鬼谷先師啊，嗰啲都有拜嘅。咁但係通常都拜孔子嘅。點解孔子咧就係教即係拜嗰啲即係可以管嗰啲頑皮學生咧？因為你知孔子咧就好有心嘅， 嗯， 啊，咁佢就話咧，有一句叫做即係總之咧，就係講就話唔理你係咩人，咁 有教無類， 係有教無類，係 聽住啊兩位， 有教無類。咁所以咧，拜孔子咧就係希望咧就係話咧，孔子係揞佢啊，用一啲嘢教化佢啊，令到佢啊得啦，我唔曳啦，我怕 咗你， 咁樣 揞佢。 所以有啲客咧，佢話啲仔好頑皮咧，我一係你有觀音就拜觀音，冇觀音咧。 你就連個孔子像喺度，咁等佢有鎮壓喺度，佢見到孔子像咧，佢就怕你啦，咁樣講啦， 投降啦，我以後乖啦 嚇。嗱，咁啊，差唔多咧，嚟到我哋今集嘅特輯尾聲啦。我想問一下阿師叔姐一樣嘢，有時咧，即係有啲人咧，即係叫滿天神佛啦，屋企又拜呢個，拜嗰個，其實咧係咪唔好噶？定係要專一？譬如你真係拜開邊個？即係嗱，即係首先咁講就係你拜一個神像咧，係你自己嘅選擇啦嚇。咁亦都冇人話俾你聽呢一樣一定係拜完就一定靈啊，或者係咩？但係有啲屋企咧，譬如又拜呢個又拜嗰個。 係個神台上邊其實係乜嘢都有，我有見過。 其實係咪 啲公仔啊？ 就 拜曬上去。 嗱，其實咧，你話係咪拜好多神都得咧？其實又冇一個限制咧，就話你要拜幾個神嘅。但係通常咧都係同一個宗教啦。咁譬如話你係譬如你係西方宗教，咁突然間又拜佛教，突然間又拜下道教咁樣咧，我就覺得唔係咁好嘅。 明白。 因為你會變咗三心兩意。但係譬如話你道家神，道家神好似我壇咁樣，有個錄音先師咁，但係有其他神，譬如五類祖師啊、華佗先師咁樣，咁其實係咪唔得咧？其實唔係嘅。因為我都係拜緊道家神，佢哋都係幫助我哋嘅神明。 佢哋係似你嘅祖先係嘛？即係其實你個教嘅祖先咁。 祖師啦，咁啊仲有就係話，因為佢哋每一個神都唔同功能嘅。咁所以我哋係需要拜咁多個神嘅。但係通常屋企咧都係拜一個神啊。譬如話你話拜關公就關公，觀音就觀音，你拜孔子就孔子咁樣。咁所以就最好就單一啲會好啲。但係我哋做嘢就冇辦法啦。 明白曬。嗱呢樣嘢即係個人嘅取向啦，嚇選擇啦，咁同埋都冇事實嘅。详细根据 都系传说嚟嘅啫， 传说嚟嘅 啲古仔多， 大家选择信或者唔信冇乜所谓嘅。 好， 多谢 师 叔，多谢晒。哇哦，哇哦，哎啊耶！凝望你，我突然渺小，故意面前发飘，可否引诱你眼睛动摇？回望我渐快心跳，快要面红发烧、yeah。才用笑遮掩眼睛装轻佻，很想将心事放低，很想将心灵接轨。有无线若同在 ，I will be alright。烦闷感觉都熟悉，你又懊恼东西，沦为小问题。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元气。Baby, you make my day.看窗每秒漫游细想，竟感应到最美好日常。还为你锻炼我修养，会怕贸然跌伤。No， 甜蜜到开始会懂得思想，很想将生活记低，盼一起将生命发挥。有无事若同在 ，Oh I will be alright。常幻想你的一切，细微到每一刻，随时都着迷。Oh, oh, oh,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Yeah. Live a life so fine, girl. Let me be the best for you. No, no, no.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还好有幸遇见你，提醒我珍惜自己。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梦想似美。 家好，我是伍永薇伍姑娘。我觉得最丰收最快活的时刻呢，就是当拍摄完十几二十个钟头之后，回到家冲完的靓凉，洗完的靓头之后呢，就即刻呢干干净净坐在张饭台前面，动高只脚，食住我最喜欢的卤水鸭舌、卤水豆腐同埋一根菜心。呢、这个 moment 喺呢几年里面呢，係我最丰收最快活嘅时刻，同埋每晚最期待嘅时刻，真係好丰收 㗎。知你丰收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嚟呢中午四点钟，好啦，我哋一阵咧听完新闻之后翻嚟咧做人，你又知唔知？ 冇错， 嗯，四点半我哋有点唱嘅时间。 系啦，电话就18723888，18723888，快啲打电话嚟 ，Tiffany 等紧你嘅电话啦。 同香港有竞争嘅城市设立航点，增加投资，都会对本港造成不可逆转嘅影响。他又提到本港在航运物流业的两大主要对手新加坡以及首尔近期都采取和病毒共存的策略。本港如果长远维持清零政策和高规格的检疫要求，对航运业的发展会有深远影响。巴西政府的数据显示，亚马逊雨林被砍伐的规模创超过15年以来最大。官方数据显示，巴西亚马逊雨林的森林砍伐率在一年之内增加20%，损失了超过13000多平方公里的森林，是2006年以来最高水平。巴西环境部长表示，数据反映必须对这些砍伐的罪行采取更有力的行动。他补充说，数字不能够完全反映过去几个月的情况。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星期一北风增强，日间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二三朝早的市区气温降至15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76点，跌443点，总成交金额75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2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34点，升55点。部分活跃港股，阿里巴巴139.9跌16.1，腾讯控股492.6跌4.2，碧桂园服务51.8跌7.15，美团276.2跌9.2，盈富基金25.02系跌3.8，京东集团340.6升17.6，恒生中国企业90.14跌1.46。快手94.8跌3.65，比亚迪股份300.4跌2.4，保利协鑫能源3.46升8仙。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79，英镑10.504，瑞士法郎8.411，澳元5.666，加元6.185，新西兰元5.482，欧元8.8467，每百日元对港元6.81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982，日经平均指数报29748点，升150点。港金报1730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3.11美元，卖出1863.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东隧入口慢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咧，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喺海丰园。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华兰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太古坊。在九龙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怡安角。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大角咀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举树街的慢线就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彩虹村隔音屏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和屯赤隧道出口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好，你攞咗啲衫出嚟未啊 ？Kitty 一早攞咗啦。 小白，你都换咗季。 Barbie， 我哋攞翻啲夏天衫出嚟嘅咋。 似夏天嘅冬天 都要做好准备， 咁似冬天嘅冬天呢 点都会嚟，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同十昔日风光经典歌曲再现香港。跨越不同年代，追踪人气作品。黄昏时段，欣赏优美旋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云号，歌王系列，寻找近藤真彦。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 道正式开始 梁博士 好嘢 招待嚟先吓，咁一到阿李婆同埋阿马小强教授 咧，唔止我哋嘅，仲有咧就有 Tiffany 同学啦，同埋有肥油同学嘅， 冇错， 系另一间街坊过嚟会嘅学校， 系啊，今日有四位 肥油犀利，肥油咧嗰个手咧好犀利嘅，求其都笃中嘅吓， 系啊， 睇下今日可唔攞到我哋嘅正确答案啦。好，第一条问题。世界上号称最臭的花叫泰坦摩护花，它和一般的花朵不同，花是香的，就算不香也不会臭的，但这种花呢，世界上最臭的花不单止不香，还臭得非常惊人，因为它是像一些腐烂的死尸的花，所以它另外有个名叫尸体花。为什么要有臭味呢？第一，因为来驱走它的天敌，不要接近它和破坏它的花径。第二，通过呢种臭吸引一啲腐蚀昆虫嚟产卵，帮助传宗接代。第三，因为呢种花嘅花朵腐烂得好快，佢开花得几日嘅，一腐烂咧，嗰啲臭味就随住腐烂而发出噶啦。第四，佢好得意啊，佢啲花朵嘅温度咧系高于周围嘅温度嘅，即系佢本身系会发热嘅，可以达到最高38度。所以咧，一到较热嘅天气咧，佢又热，出边又热。 加埋咧就会臭啦。 嗯，辛苦你嘅作咁多个 B， 我拣 D。B for dog，B for boy，B for dog。 肥油同学系乜嘢？ 我混乱咩先？阿 Sarah 系 B 定 D？B for boy， 哦 boy， 你 系啦。 B for dog，dog，B for dog。跟住肥油同学系 B，B for boy，Tiffany 同学 喺度瞓紧觉。 三个 B。三个 B 餐， 我哋分析一下先，你分析一下先， 唔使分析，因为我知道， 真系啊， 真系知道，系、 哦、 啊， 产卵啊， 我肯定啊，系啊， 但系我 哋吸引啲昆虫入去噶， 你睇到多新闻啦，我睇下肥油系撞定系真系知，阿、啊、肥油， 肥油系咪撞噶？ 肥 油 撞噶， 肥油咪撞啊？系咪？系、 哎、 啊， 我都敢 搏，我哋都系食花之人，系咪？ 其实肥油咧，喂。可能有个博士学位喎， 你睇佢样就知啦， 吓 成日识读书嗰啲啊， 痴痴呆呆 嗰啲咁，死读书咪啲同学系 痴痴呆呆，但系原来佢好 代表学校， 眼镜好厚嗰啲啊， 代表学校参加常识比赛嗰啲嚟， 马小国同学嗰啲咯， 你跟唔跟佢哋？ 我跟 Tiffany 系咪因为识啊？ 佢都系撞 嘅 啫， 啊 Tiffany 就撞嘅，估你唔出喎，系啊， 好啦， 读到咁叻， 世界上特不过咁。头先嗰啲答案里面嘅都系真嘅，佢真系个花朵咧系热于周围嘅温度，呢个系真嘅。 有冇人啱啊？ 有正确答案就系 B， 因为要吸引一啲喜欢腐烂尸体味道嘅昆虫。 好嘢，肥油！ 等嗰啲幼虫帮助传播花粉。 好嘢，天分咧！ 好嘢， 有 人啦！曾是你最深爱观景戏，长游挥霍以光影紧记。然而你开始抱怨搞趣味，低端的对照，光圈怎太少？身价有多少？谁是你？曾最合拍的都需报销，如你梦你没有相宠，我到老风景可怎细数？试问试问我都总拍摄过生女那份美好，像你当初一样高，一想就飞一步当到，不够长数，请你别空So... 做傻瓜机唱嘅朋友系曾若华。 好啦，你又知唔知嚟到李婆主持嘅呢一个环节啦？我死都掹住阿肥油件衫。 冇错，阿肥油真系好犀利啊！ 系啊，阿肥油咧平时一日睇八十几份报纸啊，所以 佢仲要背熟晒佢啊，连 西 报 都睇埋， 证明佢冇拖拍嘅， 系咪啊？真系犀利啊！收埋啲报纸佢啦。 我都冇 咁，系佢冇咁叻噶啦。 佢开始嚣张啊！而家 系啊， 跟两对脚吓。 我哋有肥油指数啊，一阵间我哋睇下究竟应该要跟唔跟佢。好啦。今日咧，我哋喺度讲紧啦，就系话好开心啊，因为咧，你去嗰啲唔同嘅呢啲商场啊，已经听到咧有啲咩圣诞歌啦，大家咧就好期待就圣诞节啦。其实咧喺世界上唔同嘅国家咧有唔同嘅庆祝方法同埋忌讳嘅噃，又或者系有啲嘅习俗同埋迷信嘅。我想问挪威呢一个地方，究竟喺圣诞节嘅时候，挪威人有啲乜嘢嘅迷信或者有啲咩嘅做法嘅咧？ 北欧噶咯 ，A 唔可以用黑色嘅彩带。有時你會見到嘅就係佢可能係有一啲嘅絲帶啊，會慶祝啊，佢可能會做一啲嘅 decoration 嘅，唔可以用黑色。B 收埋一啲掃把 ，C 將嗰啲刀一定要放埋同一個櫃 ，D 放一盆紅色嘅花喺門口。 我想問係咪淨係聖誕係咁嘅啫？即係平時唔緊要嘅。 冇錯。 又問一問 啊，特別係聖誕節。 肥油仔先。 阿肥又另头 啊！ 喂，有冇搞错啊？我对你咁有信心， 吓、 啊、你咁 最关键嗰条， 系啊， 喂，你就系等于。你就係等於董彪嘅大佬，我哋都攬埋喺度等你攞貼士，你零頭話冇貼士， 唔得嘅喎，你點都要撞過。 再講一次， 重複一次啊！世界上唔同嘅國家有唔同慶祝聖誕節嘅方式。挪威人究竟喺聖誕節嘅時候有啲咩嘅迷信或者係習俗咧？A 一定唔可以用黑色嘅彩帶嚟去佈置你屋企。B 要收埋曬所有嘅掃把。C 要將嗰啲刀一定要同埋放喺同一個櫃。而 D 就係要放一盆紅色嘅花喺門口。 咁撞咯。如果肥油都 佢撞啦， 肥油都话唔识就 肥油 A B C D， 我估花啦 ，C 系要将嗰啲刀全部放喺同一个柜。 肥油估 C 啊， 嗱你唔好以为就 系 我哋中国人好迷信啊，有时有好多嘢咧，系啊，其实原来各个乡村都有自己一啲迷信嘢噶。 点嚟咧 ？Boy 二啊，你系 B 啊？ 我拣，我又拣 Boy。收埋扫把， 收埋扫把，跟住你又收埋扫把， 收埋扫把咁似我哋中国嗰啲新年嘅可。 唔係，因為 新年 係 收埋掃把 啊嘛， 係啊， 西方有巫婆啊嘛，咁黑色 我撞啦，我D 啦 ，D 係放一盆紅色嘅花喺門口，係咪？有人啱，有人啱，而且係大比數啱，正確嘅答案係。B 收埋啲扫把嘅， 犀利喎！ 哇 ，Tiffany 好犀利喎， 好犀利喎！ 原来其实我哋应该要跟 Tiffany 嘅咁 样，你都跟 Tiffany 啫嘛，懒巴闭。 我自己讲咗 B， 我先望到佢话 B 出。 嗱，挪威人咧，其实咧就相信咧喺平安夜吓，佢哋系要将所有嘅扫把收埋嘅，因为佢哋相信咧喺魔鬼同埋巫婆咧系会偷人嘅扫把咧去做飞天嘅工具，为咗唔让佢哋得逞嘅话咧，就要将所有嘅扫把收埋，等佢哋咧就唔可以周围走去。危害人间嘅呢个迷信咧，其实咧都好魔幻啊，同埋咧就好有童心嘅。但系佢挪威人系会咁做噶， 但系同我哋中国嘅讲法就唔同啦。 系啦， 扫把系扫走啲财气啊嘛，吓就唔系无谓嚟坐飞上去啊嘛。 扫把都系 好 嘢啦， 好无聊啊， 正啊。咁我哋翻嚟咧就会有马老师嘅。 嗱呢啲咧就好有深层嘅意义啦，就系中国文化 啊。个位咩坏咗？ 系啊， 点解个麦突然成十米话佢废噏就会坏嘅？果然是真 的，真是好啊！ 神祭做爱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反感？火和火柴，幸运地遇着认定可同生共死，祝福天生的一对歌和歌词，感情很完美。 最精髓，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纯正，那惧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即系马老师个麦咧，唔知点解先，你一讲嗰啲咧， 唔紧要，唔紧要， 不着边只嘢咧，佢就坏咗啦吓。 即刻入正题， 好 okay、 我想拜呢个神啊！麦神，麦神， 好，正经啦，马老师嘅，你又知唔知？ 你话呢个同学先， 我睇唔到佢做咩喎， 睇唔到， 我净系见到而家道理，你呢度值得 中国文化题。上个礼拜咧，我就教咗， 我决定唔听，我跟佢哋算啦。 举案齐眉就有两公婆嘅，阿梁 齐眉咪讲咗咯， 系啊，就系呢两公婆。 唔识啊，但系我真系唔识噶。 阿梁红同阿孟国， 唔系因为你唔知点解你嘅 present 咧好衰啊， 你系完全听唔到佢嗰啲答案嗰啲选项。 点解呢个时候成扎豆沙米唔发挥效用？ 唔系啊，我系觉得佢问得嚟好衰啊。又话举又话吹，即系我都唔知道你讲紧乜。 得啦，唔好讲废话啦。 即系上次嗰题有讲。 系 唔紧要，今日我哋有多两个同学噶，仲系有天恩同学啦，有 Tiffany 同学啦，同埋有。 冇错，因为呢两公婆咧好好人嘅，又好。 又系佢哋啊。 系。咁啊，孟光 即系嗰两个， 系啊，又系呢两公婆啊。嗱，佢老婆咧， 佢呢叫做一支箭咧，搞几次啊？知唔知啊？ 快啲啦！ 一个香口胶照好耐，冇晒味，仲喺度问紧嗰样嘢。 咁佢老婆咧，因为好穷啊。 边个啊？举个陈明嗰个。 阿梁红就系个男人，阿孟光就个老婆啦。阿孟光因为好穷，咁咧就攞啲 可以同我瞓一觉嗰个。 有佢啦，佢冇好人做啊，佢做乞衣啦。 好 嘅 声啊！ 佢就攞啲荆棘。就当条差咁啊，插喺 度。讲多啲，我 攞劲嘅， 佢攞慢啲油嚟，我又嚟个头先。佢次次问啲嘢都咁鬼混乱嘅。你由头嚟讲，你由头嚟讲。 成支饮，唔好查啦。 我含住成趴。 一讲啲有意义嘅中国文化咧，就咁样。 有几有意义？ 好嘅。 好，两公婆点样话？ 好，两公婆点啫？ 攞佢老婆就攞啲荆棘做个差，就插喺个头度、 哦，因为冇钱 系啦。 咁冇钱冇钱咪有 筷子咪得咯？ 筷子都冇啊！ 筷子都冇话穷到。 咁以后咧，佢介绍佢老婆咧有个名嘅、 哦， 就叫咩名咧、 嗯？ 因为以前咧就 荆棘之妻， 唔系有几个嘅、 哦、 A 如荆如笨嘅如 B。笨经呢、這个系我的笨经， 一定唔系呢个啦。 你就系笨经嘅你， 绝经，绝笨绝个绝， 绝经 系啊！呢、這个就系我嘅绝经 ，D 就系我嘅害经，害羞嘅害， 一定系绝 绝经。A 系咪啊？ 愚经啊，即系呢个愚见， 我都系 A 同 C 咯。 绝一定系绝， 嗯， 好收窄范围， 一定系绝。 哇！ 我真系讲晒三， 三系咩啊？ 咪绝咯， 绝经一定系， 全部都系啊！我哋全部都系，咪？ 根本一样嘢，好多时睇书都讲。 有冇人中？ 梗系有啦，全部中晒。 梗系。 其实咧，我就系想你哋识，想你哋有翻啲涵养啊！你净喺度， 多谢咪， 佢又嚟啦，你赶佢走啦。 点解要赶佢走啊？ 佢态度差咯。 其实我 头先识嗰种。 咁梗系噶啦，人嘅嘢识啊，梗系大声啲，唔识系细声啲噶啦。 你叫意气风发啊！ 你头先有冇听老妹妹日记啊？佢系宁愿你中意佢，宁愿你憎佢真嘅佢好过你中意假嘅。 我连你都写喺我嘅文章里面。 我觉得佢呢个讲法真系好嘅，佢话咧，你我宁愿你憎假嘅真嘅我，都过你中意假嘅。 冇错啊，系咪？ 呢种态度好。 系啊，好啦，我继续孤立你。 下个礼拜你问嗰条系咪又系佢两公婆噶？ 唔搞佢两公婆啦， 冇噶啦， 有好多古代嘅人物嘅啫， 即 系 而家叫 佢哋咯， 绝咗经噶啦，系嘛，唔会再有噶啦，系嘛，咁就得啦。 共过晚餐，情节惯不惯，没有太差，你不需冷淡。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哦，骗我也要自讨圆途。哦哦哦，流着泪扮冤家。 今晚咧，清早嘅12:29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73%。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风 show 范人翻嚟咧，我哋嘅点唱嘅时间，打咗电话嚟嘅朋友，咁啊耐心等候啦。我哋一阵间嘅新闻啦、财经消息之后咧，就接听你嘅电话。咁啊，其他朋友都喺网上留言噶，先听12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表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完成审查参选立法会选举的154份提名，当中一人提名无效。参选医疗卫生界的刘子信，因为受雇于政府部门担任兼职工作而丧失参选资格。身兼资审会主席的李家超说，提名有效的人士当中有持不同政治理念，包括建制、非建制以及独立人士，来自不同背景、阶层、政治光谱，符合均衡参与以及广泛代表性，证明新选举制度并非搞清一色，审核标准一视同仁同公平公正，认为早前一些为反对新选举制度的抹黑已经不攻自破。李家超呼吁选民踊跃投票，不要让反对新选举制度人士成功，重新宣传杯葛今次选举或者投白票都是属于违法，当局会严肃跟进。政府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根据立法会条例指明明年1月1日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的开支日期。行政长官亦都按照条例指明1月12日是明年立法会会期的开始日期，当日上午11:00举行首次会议，有关安排的公告今日已经在政府宪报刊登。一架九巴昨晚在大围翻侧，一死11人伤，58岁巴士司机被捕，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以及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在昨晚11:00，警方说涉事的88K 九巴驶至大埔公路大围段和青沙公路交界时，怀疑行错路，之后铲上石膊翻侧，一个男人头部重伤，当场证实死亡，另外两男九女受伤， 包括巴士司機。警方會循多個方向調查，包括司機精神健康狀況、巴士車速、路面交通情況等，並會檢取巴士的攝錄系統和黑盒。美國至少八個州的總檢察長成立跨黨派小組，調查社交平台 Instagram 如何影響青少年，以及 Instagram 和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有沒有違反保護消費者法例。一名 Facebook 前員工之前在國會作證，指公司明知產品能夠損害青少年。 Meta 一名發言人否認社交平台不健康，反駁指控錯誤是對事實的嚴重誤解。他聲稱保護年輕人上網是整個行業的挑戰，而他們在打擊網上欺凌和支援有自殺念頭、自殘和飲食失調的人方面處於領先地位。率先發起調查的民主黨籍馬薩諸塞州總檢察長希利指出， Facebook 或者 Meta 已經知道 Instagram 和年輕人的抑鬱、飲食失調和自殺有關，將確定公司有沒有違反任何法律，並永遠結束濫用行為。天氣方面，預測下午大致天晴，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天氣溫暖，星期一北風增強，日間氣溫逐步下降，星期二三早上市區氣溫降至15度左右，新界再低兩三度。現在氣溫25度，相對濕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74点，跌444点，成交额7,618,8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532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34点，升55点。部分活跃港股，阿里巴巴139.8跌16.2，腾讯控股492.4跌4.4，碧桂园服报51.7跌7.25，美团276元跌9.4，盈富基金25.02跌3.8，京东集团341.2升18.2。恒生中国企业90.1跌1.5，快手95.1跌3.35，比亚迪股份300.06跌2.2，保利协鑫能源3.46升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1，日元114.37，瑞士法郎0.927，加元1.26，人民币6.386，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兌美元0.728，新西兰元兌美元0.704。日经平均指数报29,735点，升136点。港金报17,30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94美元，卖出1,863.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超级青年联赛，今日黄昏6:35，佳联元朗 U18 对杰志 U18。今晚9:30，标准流浪 U18。对港会 U18， 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丰收快活。 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点缀嘅时间开始咗12:38啦。首先讲一讲咧，就是、我哋嘅时间咧，始终系有限嘅。咁如果大家咧打唔到电话嚟，或者打咗接唔到，讲声唔好意思啦。同埋网上都有啲人佢留言咧，佢想听某啲歌，某啲歌未必可以完全满足晒啊。咁啊，讲声唔好意思先吓。 好， 不如俾我少少时间讲咗网上噶啦。 好， 吉大人啊，即系佢话我系吉吉啊，想听 La La Means I Love You， 俾我亲爱感谢。咁啊，未必播得到你只歌，不过都帮你读出咗你嘅信息啦。琴日咧有位 Nia N I A 啊，佢系想点唱俾佢哥哥。因为佢哥哥咧就琴日生日，咁啊琴日就冇时间啦，所以咧就今日帮你读翻嘅就 Arthur 68岁生日，本来想听呢个 Morning Has Broken 嘅，咁今日亦都未必有时间啦。不过同阿 Arthur 哥哥咧讲声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冇错啦吓。 好， 咁啊，另外就好多朋友都有写到啲 message， 中间再陆续读，不如听第一个电话先，好唔好？ 呢个好犀利啊，因为咧佢系专登从澳洲打电话俾我哋嘅，个月阳点唱嚟嘅，佢系 Michelle。 Michelle，Hello Michelle， 喂喂 ，Hello 你好， 哇 ，Hello Michelle， 心脏爆裂，突然间心脏爆裂， 醒神嘅 Michelle， 做紧乜嘢 ？Michelle 而家 食咗晏咗啦，咪应该 澳洲嘅 Tasmania 打嚟噶， 哇， 塔斯曼尼亚， 好靓 ，Tasmania 系啊，你去嗰边住几耐啊？ 我话廿几年啦， 哇！ 咁你去咗廿几年，你都知道风骚快活人而家有三个茂利做嘅咩？ 系，哎呀，我好开心啦！听翻你之前我有听嗰个啦，但系我好中意听而家新呢一个咯。 哦，多谢多谢多谢！ 我哋做紧节目嘅时候，你喺嗰边系几多点啊？ 我哋 迟咗快一个钟， 快一个钟。 哦， 有一个外卖店，咁而家咧就落场咯，咁啊打翻嚟咯。 哦，你开外卖店嘅， 好浪漫啊！ 你个外卖店系卖乜嘢噶？ 卖咩噶？ 哦，都系卖翻香港送咯。 哇，正啊！ 哦、正啊！第时我哋喺澳洲帮衬你好唔好啊？ 讲下 Michelle， 你负责乜嘢噶？你个外卖店你负责 收钱系咪啊？ 你负责乜嘢？ 佢系老板娘， 我系我系。 头 婆， 哇， 咪收钱咯，就系负责收钱咯。 佢几多咩？我系司头婆。 唔系啊，其实我系阿四嚟噶。头先我打电话嚟嘅时候咧，我老公先闹我，成日挂住打电话。 佢闹你，你叫佢出嚟，你叫佢出嚟， 咁就唔啱啦。 咪咯，你即刻叫佢出嚟啊！唔收老公， 打俾风骚派咁重要嘅事情，边个阻止咧？ 同我哋讲， 系啊，佢系咪企你侧边，定因为洗紧碗？我好嬲啊！而家 佢好怕。最好怕 丑嘅哦，好喂，咁 我想讲少少嘢， 梗 系要啦，讲啦。 我觉得咧，你哋唔好成日虾阿马小强咯， 唔得， 好惨啊！成日 bully 佢哋。 Michelle 啊，你中唔中意饮汤？ 系， 冇咗声我个麦，奇怪啦，点解咧今日？ 唔该 ，Angie 朋友， 我觉得你哋虾佢咧，谂起我童年嘅时候咧，我又咁样俾人虾。 哦， 嗰阵时喺香港啊。 我知道咧，你哋 我哋玩啫嘛， 日啦，但我觉得好惨啊，马小强， 其实 你哋恰佢， 就算 你自己讲啊， 喂，阿 Michelle， 就算惨，佢都惯咗噶啦。我哋其实一齐做节目几多年啊？十年都有啦， 十年 基本上咧，十年你数下几多日，三千几日，佢都过紧呢啲时候。如果唔虾佢咧，佢痕噶会，佢个心痕难交噶会， 真系好痕噶。 系啊，系要虾完佢先至会唔痕，翻屋企好好地瞓一个觉。 其实 Michelle 你明唔明啊？我哋希望佢嘅抗压力劲啲。 其实我哋几唔想 bully 佢，佢捉住我只手去打佢。 冇错， 系啊， 哎呀，唔 有时佢 知 我哋唔 bully 佢，佢冚咗埋。 系啊， 哎呀，点解今日你唔 bully 我 咁 样？ 我试过打电话俾佢，喂，今日唔该你 bully 我两句。 系啊，你要明白， 你真系要明白，我哋啊，喊嘅虾完佢之后， 我唔讲啦，我 好 惨， 我惊咧佢咧你。掂到佢底線，好似我當年咁樣。 佢 係 冇底線 㗎。阿 Michelle 佢有底線，但係收得好密㗎。 冇錯， 係啊，基本上佢嗰條底線同埋有少少臭味，我哋唔會掂嘅。 你真係好 啊！咁你送歌俾邊個聽啊 ？Michelle 係啊。 咁咧，我想送我个好朋友叫成成啦，佢就下个礼拜三生日。 嗯。 咁我就再想点唱俾我香港嘅朋友啦，同埋一个叫剑兄啦，叫佢唔好唔开心啦。 哦。 仲有点俾阿冯家听啦，同埋我两个契女啦，一个契女喺马来西亚，一个契女喺香港，祝佢哋健康美丽。 好。 咁样咯。 多谢晒，继续支持吓，好冇？就呢个歌曲啦， 唔好嗌咁多啦， 知道 Michelle BB 最多每日开三个钟。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那怕荆棘布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谭咏麟嘅朋友啊，另外咧阿 Maggie 话想点唱俾阿仔仔 Jeffrey 啊，因为琴日咧十一月十八号生日嘅，希望佢开开心心咧，快乐地成长啦。咁啊，另外网上仲有一啲朋友嘅，譬如话咧 Pui King Leung， 佢好明白 Yuyu 嘅感受啊，咁样样，希望重新振作啦，每日都系好日子嚟嘅， 大家都系 系啦。咁啊，另外有个朋友咧叫阿 King Jong 啊，佢话我想点唱俾我老婆阿琪，多谢佢一路以嚟嘅付出啦，同埋今年生咗仔仔啊，叫做蓝蓝，蓝色嘅蓝啊，希望佢快高长大，身体健康，做个开心快活人，就系 Kings 嘅留言啦。 恭喜恭喜啊！跟住我哋听听个电话先咯噃，有位叫做林女士。 林女士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 哇，好精神啊！ 听到你哋嘅节目， 好啊好啊好啊， 你把声好， 中唔中意啊，林女士？ 中意啊，因为我成日都听收音机啊，我翻工都成日听噶。 啊， 翻工又听， 咁就好啦，冇咁闷啊嘛。今日林女士有咩点唱？ 系啊。 点唱咧就系寻日我正式嘅生日啦。 Happy birthday！ 今日系我结婚38周年。 哇！争一日啫喎。 点样庆祝啊，林女士？今晚同老公点样庆祝啊？ 晚同啲仔女食咗饭啦， 仔女食咗饭哦， 但系 结婚日结婚周年啊嘛， 系啊，生诶两个仔，一个女一个女婿咯，两个新抱六个孙咯， 哇， 好幸福啊， 高兴啊， 系啊，咁佢咧诶仲个恭祝埋咧我个侄仔咧12月5日结婚咯， 摆 酒啊，宝摆喜酒啊，真嘅， 好开心开心， 饮多杯， 嗯。 啊，跟住我个细仔就生日啦，33岁嘅生日啦。 嗯。 两个孙系13日啦，下个月13日，一个啊16日啦。 嗯。 祝佢哋快高长大啦。 哇，好事不断来啊，真系开心就日日都开心心啊。 林女士好多家人，系咪一家有14口啊？ 你係咪個個生日你都記得曬㗎？係 咯，其實基本上過兩日佢又切蛋糕， 全部都記得，係咯。 係啊，全部記得。 嗯， 哇，你好 勁啊！你依家仲有翻工啊？ 因為我大仔係國慶節生日嘅，細仔咧就1月30日生日嘅，阿女咧就5月25日生日嘅， 真 係 記曬 嘅喎。係媽咪成日會記得嘅。 農曆你記唔記得啊？ 农历唔记得，全部记新历嘅， 庆祝新历生日， 冇所谓啊， 唔好睬佢啫， 唔好睬佢啊。 阿林女士咧，咪仲有翻工啊？而家 有啊，系啊，有黐翻工做微签咯，微签拉面咯。 哦 ，OK， 咁啊，工作愉快咯噃， 啊，犀利啊， 多谢晒你电话， 多谢晒， 好啦， 身体健康， 系啊，开心，笑多啲， 甜甜蜜蜜啦吓，继续同阿。老公仔， 拜 拜。 拜 拜 好啦，讲到身体健康咧，有位朋友叫卡卡多亮啊，想我哋帮佢读出嘅。佢二家姐琴日入咗医院，医生怀疑佢系中风嘅先兆，仲有妈咪咧甲状腺咧下个月头出报告，希望一定一定一定要良性啊！我哋都好担心，冇错啦， 一定冇事 啊，一定冇事嘅。希望家人同埋认识嘅朋友们都平安健康。有呢首歌曲噶，张卫健嘅身体健康送埋俾所有听紧《风骚快活人》嘅你。 我患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吻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醋，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身人，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遇到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身人， 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荫。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彻骨之痛。我会为你好好的保重，我怕病了等于失了重，怕你嫌药味太浓，药煲太重，不知怎操纵。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 身体健康好啦，仲有七分钟到晏昼一点，我哋快快脆脆听电话先吓。 好， 杨 小 姐， 系 你好， 喂，你好啊， 三位主持好啊， 你好 你好， 系啊， 有咩点唱啊，杨小姐？ 唔系点俾我阿哥，我二哥今年65岁， 哇， 65岁，点样庆祝啊？会唔会同佢哋出去食饭啊？ 我哋会同佢出去食饭， 好啊， 饮茶。 好 高兴啊！踏入65岁， 哦，犀利啊！感情好好， 我中意听你噶，李丽如，你系自假言嚟嘅， 希望自假言啊，系啊，系咩？记得啲客家系降到5号哦，哦，杨秀姐， 你讲得好好啊， 好嘢， 佢哋讲得咁叻啊， 好， 要讲得多嘅就叻噶啦， 咁啊，继续支持咯，吓，多谢杨小姐， 多谢你， 好，多谢晒， 祝二哥生日 快乐，快啲过去。好，个可以出去玩，身体健康， 唔使再戴口罩。 冇错， 系 依咁话吓，多谢多谢。 成李慧贤， 好啦， 多谢晒杨小姐。 咁另外有位听众咧，都想点唱埋同一首歌曲嘅，叫《明天会更好》，送俾所有嘅朋友，希望明天会更好嘅。最后有冇咩点唱名单啊？仲有左太， 左太 系啦，你帮我读啊。 冇错，咁啊系啦，咁因为咧就已经系老公啦，已经往生咗，系离开咗佢一年噶啦。咁自己咧都依然系怀念佢嘅，希望佢有天上能够可以继续好好咁样，亦都希望嘅就系来生有缘再见面啦。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了。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 倾诉遥远的祝福。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 让温暖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 每日嘅三小时节目啊，一个礼拜五天，咁啊，今日系星期五啦，咁亦都系到我哋嘅尾声啊！再一次多谢每一天咧支持我哋嘅朋友们， 冇错。 咁啊，我哋会继续做好啲嘅节目吓，希望大家有意见可以话俾我哋听。 应承大家，每一日嘅话，我哋只会系 Bully 马老师3个小时嘅啫，其他嘅时间嘅话，我哋会放过佢嘅。 冇错， 多谢你哋啊！ 由而家开始嘅话，你就唔会受到我哋嘅 Bully 噶啦，因为我哋已经收工啦。 最后呢首歌曲。送俾所有喜欢我哋嘅朋友们， 冇错，唱歌嗰位朋友人靓声甜， 朋友再见，星星往昔欢笑，来日记取，忆记旧日情意， 在校园里，一切别恨离愁埋藏心里，日后再追，一切欢呼叹息人于心里，默默怀记离去。 尽是逃离。